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6:09嘅早上咧，船仔就同大家一齐讲下晨光啦。今日咧系8月17日，农历几多号咧？农历系7月初二啊。通常咧踏入农历七月咧，我都唔会夜翻屋企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出边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6%。哇，6:00就已经咁热啦！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啊，小心唔好中暑，呢个先系最重要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个人容唔容易焦虑呢？其实我都几容易焦虑噶，不过最后尾又发现，其实冇咩要焦虑啊。好似你考试咁，啲题目你都系要一条一条咁做，你食饭都要一啖一啖咁食啦。所以所有过程都系一步一步嚟，唔需要急嘅。如果你攰啦，就不如不妨摆低部手机，好好咁瞓一觉。唔开心咯，不如就去吹下晚风，听下歌。其实咧，真系唔需要咁压抑住自己嘅。如果你已经完成咗你要完成嘅任务，不妨将你剩低嘅嘢就交俾时间啦。想要做得成啲乜嘢，又或者想得到啲咩，只要你按部就班咁样做，慢慢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啦。但系如果你特别心急，或者咧你特别急进嘅话，反而会容易令到你手忙脚乱，最后尾往往咩都得唔到。如果你生活咧系咁用力咁样做嘅话，好容易觉得好攰噶。咁所以当你所有执念嘅嘢系发自内心咁唔在意，咁一切咧又好似会如约而至。咁所以不妨勇敢一向前走，唔需要惊噶，唔好贪心，因为我哋咧唔会咩都冇噶。同一时间，我哋唔好灰心，因为我哋亦都唔会咩都冇。只要你耐心等候，就会好似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咁。只系丰收嘅月份未到，总有一日你嘅葡萄都可以成熟噶。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应该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泪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极 想想天的一边亦有个某某在等候、一心只等葡萄熟透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晨光的听众，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的早上。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咁就记得哇，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好似未带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的气温大约是33度。哇！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六或者听日更加要大遮啊！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今日晨光 Coffee Time 咧，又同大家揭揭报纸啦。原来咧，政府统计处喺寻日就公布咗最新嘅人口推算。咁因为数据比较多，咁船仔咧就试下同唔同。用不同的方面同大家讲下啦。咁首先第一就同一个叫做人口结构嘅变化啦。咁香港政府统计处就预测，去到2046年嘅时候，香港嘅人口咧，哇都加几多，去到819万，已经唔系700万人啦，多咗成119万都几多。咁去到未来人口呢一样啦，咁啊呢个当然系咁㗎啦，就系、是、持续老化。咁65岁以上嘅长者喺人口会倍增啦。咁、那个比例会点样呢，就从一个2021年嘅 20.5% 呢会增加去到 36%。咁甚至呢未来25年间呢这个长者的人口会增加差不多成一倍那么多，由145万呢升到去274万。所以呢真的政府要想想计啊。还有去到2046年的时候，政府的统计处就预计香港的生育率会有少少回升的，但是都是低过疫情之前的水平。到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劳动市场的影响。即使你加入了劳动力啦，譬如可能迟啲会諗緊输入外劳呢，好似睇落都好难去解决人口老化对于劳动市场的影响。因为原来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会由 57.2% 去降到 51.6%， 都增加几多㗎。喂 ,sorry, 都跌咗几多㗎。咁去到政府的对策啦，咁当然啦，政府就希望可以多啲招揽人才同埋输入外劳嘅，咁推算成个期间咧会有164万人嘅人口去移入嚟嘅，譬如一啲单程证嘅持有人啦，或者系唔同计划移入嚟嘅非永久性居民同埋外籍嘅家庭佣工。 咁但係亦都有一啲組織就指出，人口老化呢個問題加劇咗咧，反而要留意乜嘢？就係、是、一啲未來會獨居或者二老家庭啦，即係成個家庭得兩個老人家嘅情況，咁啊真係會加劇嘅。咁希望當局又會增加翻一啲上門嘅家居照顧服務，同埋詳細規劃未來幾十年嘅院舍建設啦。这首歌是 Jenny 的《企好》。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不知大家喜不喜欢树懒的呢？发现呢，树懒其实是可以学下它的。学下佢啲咩呢？就係、是、懒式嘅修行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呢，入面有一隻树懒嘅。咁佢动作真係好慢好慢㗎。咁令人觉得嘩好唔耐烦啦，点解可以咁慢㗎。反而呢一种悠哉悠哉嘅缓慢，可能对我哋身处香港嘅人係有一种启示㗎喎。有一个作者咧写咗一本书啊，咁佢就觉得啊，点解佢行得咁慢，但系又笑得咁甜嘅咧？于是咧佢就观察一下树懒嘅相处，树懒嘅生活方式，咁啊观察佢啦，发现原来树懒嘅懒咧唔系真系懒嚟嘅，亦都唔系叫做慢，反而叫做静啊 ，timeless。 咁佢觉得其实佢系做紧一种我哋所谓嘅而家好兴嘅一样嘢，叫正念修行啊。懒只系表象，慢先系技术。我哋应该要心魂俱静，呢一个先系懒式修行真正想抵达嘅境界。咁如果真系可以抵达呢一种懒嘅境界咧，你将会觉得好平和、好有趣同埋充满幸福感。我哋呢一种充满焦虑嘅时代，其实都可以试下学下树懒。不紧不慢，咁啊真系回复翻我哋系专注而家嘅呢个状态，一呼一吸。希望培养翻自己气定神闲同埋自在松弛嘅内在状态，咁啊可以试下从几个方面向树懒学习啦。咁第一就系懒式工作啦。懒式工作系点样呢？就系树懒其实喺任何嘅事情之前咧都会停一停嘅，佢确保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做啲咩，先去做呢一样嘢。然后咧，仲唔会急噶，唔会急进嘅，慢慢咁做。如果真系做完自己手头上嘅嘢，其实系会掌握下自己噶，放空一阵，咁啊令到自己心入边嘅宁静慢慢咁样舒展开来啦。咁另外一种就系懒式社交。咁啊，当然啦，好似蝴蝶咁，有个感觉就系、是、啊，成日都飞嚟飞去噶、哦，好似会同身边嘅人闲聊几句嘅，哪怕可能系一种尬聊啊，即系尴尴尬尬，好似唔系好识，但系都要倾偈嘅。咁反而树懒咧，就系、是、人群入边保持安静嘅人、哦。树懒咧就系、是、唔怕去拒绝邀请噶。如果咧佢想做一个懒式嘅修行嘅时候，会认真去坚持。即使嗰场社交活动可以真系好重要，但系只要自己唔中意咧，都会勇敢说不嘅。咁所以树懒亦都提醒我哋，适当嘅时候不妨就删手机、电脑，等自己可以同数码世界失联一段时间，俾多啲时间俾大自然。其实真系唔紧要噶，慢落嚟，慢活呢、这个先系我哋最紧要噶。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罗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不太重要，回程面对家女士，都交戏不少。为了公演得熟练。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复翻开心底话。Come on， Now is the time tonight， 如夜中只得你我，别再自我一人，失相尽管坦露他。 Now is our time。 时候都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这首歌是林奕匡的台前幕后。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听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怀疑从狮子山失足堕下死亡。警方昨晚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只发现一名年约30至40岁嘅男子，企喺狮子山近住狮头嘅位置，其后听到呼救声，怀疑事主失足堕下。警方、消防和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救，并且对下50米山坡寻获事主，当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警方在大屿山迪士尼乐园打击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和白牌车等的违法行为。乔装内地旅客的警方人员昨晚大约10点被一名69岁的士司机兜搭，而告于正常车资接载到沙田一间酒店。过程之中，司机没有启动计程表按表收费，亦都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被警方以兜客、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等的罪名拘捕。有关的士已经被拖往大榄涌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的检验。另外，警方昨天下午亦都派出乔装人员在乐园外登上一架没有出租汽车许可证的私家车。43岁司机在到达目的地沙田之后收取车资，被警方以涉嫌干犯非法使用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以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等的罪名拘捕。新加坡警方拘捕10名外国人，涉嫌伪造文件和洗黑钱等的罪行，涉案财物总值大约10亿新加坡元，相信是当地近年来涉款金额最大的犯罪活动。新加坡警方在接获情报之后，星期二在全国多地展开行动，拘捕9男1女，年龄介乎21至44岁，他们原籍福建，当中3人是中国公民，其余人士虽然持有中国护照，但是国籍不同。警方怀疑他们是海外诈骗和网上赌博集团的成员。警方已经对94个资产和50架汽车发出禁止处置令，总值超过8亿1500万元，以及查获超过35个涉案银行户口，余额超过1亿1000万元。行动之中亦都检获名表、首饰、金条等物品，以及超过2300万元现金。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圣克里斯托瓦尔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7人死亡、5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当地一间店铺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并且是波及13间建筑物，其中4间局部被毁。当局出动5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但是事发2日之后，仍然有部分火势仍然未救熄。当局话，伤者之中有37人仍然是留院治疗，部分伤者40%皮肤被烧伤。多米尼加政府已经将今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军事设施和公共建筑下半期示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下周初 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节目会连同所有台前幕后的好同事，继续为香港发放正能量，制造更多好节目。恭喜恭喜！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CIBS 人人广播。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运动是怎样玩的呢？ 少壮很努力。 大家好，我叫阿金，我是巴基斯坦人，现在都是代表香港板球队。第一次代表香港穿香港板球队的衣服，感觉是真的很特别，真的 sense of belonging 真的很高的。 CIBS 节目少壮很努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喎。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了。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几阵骤雨，所以大家都记得带回把遮出街了。船仔，我想问一下你。 早晨。 早晨，我想问一下你喜不喜欢大帽的？ 中唔中意戴帽啊？其实我唔系真系咁中意嘅， 系 因为我通常戴帽嘅时间咧，都系因为我冇洗头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我成日觉得戴住顶帽咧系焗住我个头啊。 哦， 尤其是夏天，你唔觉得戴帽咧，即系我出汗，然后又焗住晒啲汗喺个头度。 嗯， 但系我又会戴嘅，因为始终譬如太阳真系太猛，咪戴咯。 嗱，船仔咧系会搽防晒嘅人嚟嘅。 我小学就开始搽噶啦，防晒。 原来小学已经开始啦，喺你屋企人。 系啊，我阿妈就话嗱。你再不搽防晒就会好像妈妈咁，大个咗就会生满雀斑噶啦女， 所以你就做足防晒啦。 系啊，到我而家就搽得更足啦， 所以又戴帽啦。但我又好少见你攞嗰啲防晒遮嘅。 因为我又一方面又唔系好喜欢阳光，但另外一方面又好喜欢阳光。其实我是挺喜欢晒太阳，但我又不喜欢它令到我有雀斑。那我就唯有搽防晒然后不戴遮。 原来是这样。 好矛盾的。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黐粒粒啊块面。所以我有时候会宁愿戴帽啊或者戴遮咯。那我们就避免了那个黐粒粒的感觉咯。 有些防晒很轻啊咋。 是咩？ 有咧，应该介绍给你，真的很轻。 下次戴给我试一下。 可以啊，我真的有、啊、 試一試我先， 因為我是有很多個牌子的防曬， 是啊，真的。昨天阿歐講完這個防曬，不是講完這個爽膚水，可能之後都要看看防曬呢，消委會不會有些什麼、嗯、因為昨天有些、爽膚水你知不知道呢？ 我知道 是啊，原來很便宜的那些功效更好、啊、 剛好最好笑是它最好的那個我家真的有， 是不是、啊、 我真的用緊咯， 正啊。那為什麼我剛剛問你會不會喜歡大帽呢，你有沒有發現日本的小學生他们是会戴黄色的，好像鸭仔帽、 哎、 黄色一顶顶。 他们是不是会拖住手过马路 那些呢？是的，个个都会戴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莫非真的怕晒，还有告诉人他们是小学生？ 嗯，是。正正就是想大家知道，诶，而家呢一班咧就系小学生嚟嘅，甚至乎咧喺街上面咧见到戴住黄色帽，你就知道，哦，我要保护呢个小朋友嘅。 哦， 系啦，其实系有原因嘅，佢哋咧呢种帽咧其实叫做通学帽啊，翻学先戴嘅通学、 哦、 通识个通。 哦， 系、 okay、 啦，学习个学。通学帽，咁多数咧都系小学生嚟到去戴噶啦。咁你啱啱都有讲咧，就系话系咪怕防晒咧？即系防晒咧，俾个状就都系嘅，都系免即系避免咗佢哋会中暑咁样啦。然后咧，其实都系咧有一个交通安全嘅重要性喺度。 系啊，唔怪之佢哋成日戴住顶帽过马路啦。 系啊，就系、是、原来咧，佢哋就系想大家就系多啲注意马路上面嘅一啲情况啦。啊，原来而家咧有小学生，咁令到车。揸车嗰人啊，驾驶者啊，都可以咧紧守少少，小心一啲，咁咧就可以知道哦，有小学生我都可能慢车俾佢哋过咗先，定系点样咁样咯。 哦， 系啊，咁但系原来咧，呢一个通学帽咧，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即系除咗系 黄色， 系啊，原来咧除咗有黄色之外咧，佢哋都有红色嘅。 哦， 佢哋红色之余咧，佢仲可以反转着。反转用嘅， 即系点啊？即系 另外一面咧， 系黄色咁 白色嘅。 哦，系啊。 嗱，点解会白色呢？你咪日本咪好中意打呢、這个棒球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多数棒球嘅时候就会戴白色咯。 哇，有冇咁方便啊？ 即系完全 买两顶嘅。 系啊，即系完全系可以一模二用啊。 系过完马路就即刻打棒球啦。 系啦，咁所以有一啲小学生咧就会可能系一至三年级就用黄色嘅，可能四至六年级咧就用红色咁样。 哦， 系啦，佢哋系会用嚟区分嗰啲年纪咁样嘅。咁我知道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哇都几得意，即系其实原来戴帽咧，即系除咗有保护我哋即系防晒嘅作用之外咧，其实都可以俾到大家有个警惕啊。 系啊， 即系个警惕， 其实几贴心噶呢、這个设计。 系 啊, 啊， 日本人系真系想保护呢一班小学生，佢系真系谂埋佢嘅利益，咁所以咧就设计咗呢一款帽。 系啊，跟其除此之外咧，呢一款帽啊吓，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嘅重要性嘅，就系、是、防止拐带。 哦，咁但系除咗佢顶帽未？ 咁佢咪顶帽咪跌咗咯？ 哦，咁又系，咁 佢顶帽，佢顶帽跌咗嘅时候，大家就会想，咦，点解有个小朋友呢顶帽跌咗喺地下嘅？咁佢哋可能啲人咧就会去留意多啲身边嘅环境，去观察多啲咁样咯。 都系嘅，如果突然间抱起小朋友，然后佢喊， 跟住揈甩咗个头。唔系揈甩咗顶帽， 顶帽哇！ 揈甩咗顶帽， 农历七月啦，朋友， 唔好讲呢啲，冇事嘅，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冇事嘅，系咪？咁所以我就觉得，哦，都几得意，反而我哋即系香港咧，就少啲有呢一个嘅帽啊。 系啊，好 即系唔系跟校服，佢呢个系一定规定一定要戴噶嘛呢顶帽。咁但系我哋香港其实都可以，如果小学生唔戴嘅话，可能幼稚园咯。 哦，幼稚园戴好得意啊！ 系啊，都觉得好得意。 但系我嗱讲起呢一个区分年纪嘅作用咧，突然间谂起我以前学校啊，即系我小学咧就冇嘅，但系我中学嘅时候系有分点样分到高年级嘅。 嗯， 系我哋咧。件校服咧，如果一开始系你一 form one 到 form four 咧，就系、是、白色嘅腰带嘅、 哦。 但系一上咗 form five 到 form six 咧，就要戴蓝色嘅腰带。 你条裙系咩色啊？白色。 白色嘅。 哦，即系俾人知道 我哋 系高 form。哦，几得意。 其实我唔知道有咩作用，但系目的就系俾人知道我系高 form 唔系嘅，咁可能啲小朋友即系细个啲 form one 嗰啲，可能知道哦呢、這个系师姐嚟嘅。咁可能就师姐你好咁样咯， 冇啊，冇啲 咁 嘅事，真系冇啲咁嘅事一样咁嘅啫。 点解啊？ 我唔 知道 你放寬的時候會不會對師兄師姐都有禮貌？ 不會。 你不會因為這樣而區分的？ 沒有，我真的試過有個人打、因為我們學校都打電話回家的，即是有個位 corner 有個電話線這樣，之後我就想著打電話回家的時候，我就發現條隊好奇怪，即係有啲有排右邊，有啲有排左邊，咁我咪求其排一邊咯。咁排完一邊之後咧，無啦啦有個人就行過嚟，其實我排先。我話我早過你五分鐘喺度咯，點樣你排先？佢話呢條隊先係啱嘅，佢係高方嘅。我最尾先知佢係高方。佢話我話所以咧咁樣。 其實可能唔係俾學生自己分嘅，其實可能咧 唔係啊，最尾先發現其實真係冇噶， 可能 係 老師啊， 唔係啊。排邊邊都得噶， 係咩？ 即係佢自己喺度扮嘢咋。之後咧，佢仲話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之後我心諗咩事啊？咁樣 好緊要啦， 自細都唔驚呢啲嘢。 船嘢啊，果然系船嘢。 哇 ，Vicky 姐，唔好咁讲。 系啊，所以而家夏天啊，即系大家咧都戴翻顶帽嚟到去做一做防曬都可以噶。 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慌，若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春冬期，飞一飞的士跟你睇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跑到低阶级那攀比，交得出真心换来自 晨光百科， 啱啱讲开啊，天气晒啊，琴日咧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咁除咗可以戴帽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防中暑嘅招式嘅。嗱，如果真系发现身边咧有朋友，哎呀，真系中暑啦，咁点算呢？应该咧即刻咧带到去阴凉嘅地方啦，同埋咧去帮佢剥咗一啲多余嘅衫。最近其实多了很多人都会用一些酒精好像冰冷的湿纸巾来去抹身的。那究竟这一样东西可不可以帮助到中暑的朋友呢？其实不是的、哦。其实反而是千祈不要用，因为酒精是会令到我们的皮下血管收缩，反而还会妨碍了我们散热。所以大家呢，如果真的 好热嘅时候，唔好以为用一啲酒精湿纸巾咧就一定帮到你，其实都未必系。最好都系饮多啲水，戴翻顶帽咁就最好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咧亦都喺节目入边邀请到咧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八月咧咁都望到个尾巴啦，咁正確嚟讲咧，应该系咪九月、十月系秋天嚟噶嘛？ 九月、十月 系啊，秋就立咗啦，即系上几个星期就立咗啦。咁但系我细个读书嘅时候系从即系热老虎嘛， 秋老虎。因为三十几度立秋咧，讲出嚟都有啲尴尬。 呢啲咪就系中国人嗰啲叫秋老虎咯，热啊嘛。 有个咁嘅嘢咩？ 吓、啊！咦，既然今次系我教你新 term 喎、 啊，哇哇哇，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啊！ 真系啊，系啊，因为 唔系我净系谂咧，古人咧，佢哋咧喺嗰啲计嗰啲历法嘅时候咧，佢哋应该唔会谂到原来几廿年，即系可能几甚至乎几千几百年之后咧、啊，会有嗰啲厄尔雷诺现象啊， 系、啊、 地球暖化，可能佢哋冇谂到 啊。但系就偏偏咧，就而家就出现咗呢啲嘅问题啦。 系啊， 咁啊，所以咧， 几度立秋咯。 而家秋天咧都系兴嘅，就唔系话真系秋凉、嗯，秋凉咧 系 要入咗。冬天都入咗入个局入边几多先有啲秋凉啊吓，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秋天咧嗰、那个嘅时装界方面嘅走势系点咧，咁我谂嗰啲设计师都唔会净系谂得翻两季嘅，点都会帮你谂啲春夏秋冬嘅，佢哋配搭嘅，佢哋都要搵钱噶嘛， 啱啊，啱啊，同埋我哋香港比较热啫，咁你可能其实譬如唔有啲地方咧， 系嘛， 韩国尖喺有个热浪喎。 啊，系、哦，日本都35度喎、 哦。咁但系希望佢过完个热浪之后，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就系头先所讲咧，天气嗰种无常啊。 吓， 因为佢成个自然环境唔同咗嘛，咁你始终会影响天气，可能你会突然间有一个超劲嘅热浪，咁但系我唔知道个热浪过咗之后会系点、嗯。你等于六月都可以落薄啦，系咪？即系都唔系好偶然或者啊，几廿年先一次都唔系嘅。我哋近年或者我嘅人生之中。我經歷過六月會落薄或者夏天會落薄都唔係一次半次啦，咁、所以有時我又覺得啊，希望呢啲比較唔係咁常見嘅天氣嘅自然現象一過咗之後咧，我哋嘅天氣都可以復常翻咯。 係咯，要回復翻正常。你睇上兩個星期喺北京，哇，嗰邊咧真係六雨六到都恐怖啊！ 真係希望大家對個大自然對個地球，我哋愛惜多啲，咁希望咧個大自然都會回饋翻我哋啊，都會錫翻我哋多啲啊，真係要。 冇人想市區變咗黃河㗎嚇，咁呢個真 係。啱啊啱啊啱啊！天災快啲過，快啲過。 咁啊嗱，好啦，到秋天啦，秋天嗰個 fashion 唔知2023嗰個去向係點樣咧？ 出曬嚟啦！ 出曬啦咩？ 之前我哋 fashion week 梗係啦，出曬啦、 哎，所以要靠你咯，你靠我就真係 屎啦。我哋嗰啲扮靚精咧，我哋嗰啲咧，無論點樣都好，一去到啲八月中八月尾咧，唔諗啦，即係即刻。想想身上有什麼是抽抽地的元素呢、譬如我經常跟朋友說或者跟我們傾開時裝的朋友說喂不要理會了你可能那條連身裙你仍然都是夏天短袖的碎花的雪紡的好夏天春夏了吧、我們平時呢可能很炎夏的時候我們會襯到涼鞋啦露趾涼鞋這樣唔諗啦，對 angle boot 出翻嚟先， 係 知道腳眼嗰啲 boot 仔啊， 知道 甚或乎可能我三身仲係背心牛仔短褲， 嚇、 平時我會襯對涼鞋波鞋，今次咧可能我會襯對短 boot angle boot， 係多短少少， 少少有個 touch 嘅秋天嘅元素啦。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所謂 daily， 我哋 everyday 嗰啲穿搭。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既然我哋講緊嗰啲時裝周，你講緊 Paris 啊、London 啊、New York 嗰啲全部完曬噶咯噃，咁我哋一定會知道究竟呢而家秋冬會興啲乜噶嘛？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元素，攞定個概念先， 係 入定少少貨先，啱時候咪攞出嚟著咯，即刻哇！行出街道靚曬， 係啦。除咗嗰啲 boot 之外啦，咁啊仲可以有啲咩係有一種即係秋天嘅，因為夏天著咧，你啱啊，夏天著咧我見到都熱啊。我唔會想，真係而家三十幾度嗰啲咧，夏天你見到人哋著對 boot 仔，你都想鬧佢啦。 咁你鬧我啊？你鬧我真係噶喎！ 你唔熱嘅咩？ 我對 angle boot 啫嘛，即係我真係到腳眼嗰啲啊，我都 not even 係一對短 boot， 我淨係真係到腳眼嘅咋。 OK OK 好。 仲要前面開到 V 字咁樣啊，唔熱嘅望出嚟。咁、我真係好悶啊嘛，著涼鞋著到，咁你梗係要攞翻啲新嘢出嚟換下個季咧，真係好悶噶嘛。如果唔係， 要嘅要嘅。 我哋讲下嗰啲元素咯噃，先讲咧，令到大家咧，即系一听完咧，可能有少少反眼嘅。 咁你就即管反咧，因為我都反嘅。咁、因為真係有啲嗰啲元素咧，即係阿媽係女人嘅。咁、第一個咧，其實喺每一個 fashion week 或者每一個大品牌入邊都會揾到少少呢啲元素咧，就係嗰啲咧 animal print 啦。咁或者唔緊要啦，我哋就當一個咧開一個 animal party 咁樣開心啲啦、我哋就唔好純粹講個 print 啦、可能你當佢係一個嘅。即係一個 party 咁樣去玩咯，咁嗰啲嘅即係 animal 嗰啲元素咧，其實必定會有噶啦。咁例如就係、譬如嗰啲嘅少少嘅豹紋啦、少少嘅蛇紋啦，都會出現。但係咧，我睇嗰啲時裝周嘅相咧，我覺得原來我哋都要比較跳出嗰個淨係豹紋啊、蛇紋啊、鱷魚皮紋嗰個元素。 莫非將大笨象擺入去？ 你可以嘅，都係 animal print 嘅一種。 係咯， 真的、其實你可能馬騮仔啊。大笨象啊，都是 animal print 嘅啲元素嚟嘅。 恐龙得唔得啊？海恐龙 点解唔得啊？梗系得啦，有咩问题啊？冇问题噶、啊，即系加上你嗰只恐龙，你有几象真啫嘛？ 哦、 我成日都讲你嗰件事，你好象真摆落去咧，系、譬如你只大笨象，咁你好象真，可能你就玩紧泰国系嘅 fashion 啦，变咗。 咦，系系、啊，哎呀，你我仲谂住俾个难题你， okay, 又俾你过骨。 O K 嘅，啱唔啱啊？即系你嗰日我就 系 一个好泰系嘅。嘅服飾 why not 係冇問題嘅、然後你可能件恤衫有個大笨象 print 咁，然後你穿條牛仔短褲、都係型嘅噃，咁即 why not 係咪？咁甚至乎我哋再諗啊，其實有啲蝴蝶嘅 print 啦、都好女性化嘅喎，或者其實佢都未去到咁秋冬喎，因為蝴蝶都好四季嘅嘛。 冬天係少啲啦，冬天少啲。 係嘅係嘅，咁但係你可能咧係將一啲蝴蝶嗰啲。我哋會見到嗰個蝴蝶嘅翼咧，佢有啲紋路啊， 例如絲巾上面嗰啲咪係咯， 或者成條 one piece 咧，你將佢擺一啲蝴蝶，唔係一隻隻嘅蝴蝶啊，係、你將佢撐到好大，其實係嗰隻翼咧，嗰啲嘅線條你將佢擺上件衫度咧，其實都已經有個 animal print 嗰個 touch 喺裏邊嘅啦嘛。 哦，其實我 又你唔覺得好傳統下，你又講嗰啲豹紋同埋蛇皮啊，我唔想再想啦，真係好多啦咁樣。咁、你咪試下其他呢啲元素咯。 係啊，恐龍幾好啊！我覺得呢個元素，頭先阿海講嗰個大笨象嗰個真係好有一種泰國嘅。 你講先嘅，咁啊 ，Ride on 你嗰個就會 你又好嘢啦，你咁都俾你講到。 唔係，因為有時會驚噶嘛，點啊大笨象啊大佬，著上身好難搞。但是你当它摆落去，看看你摆落去啲咩物料嘛？你譬如摆落去啲丝巾啊，摆落去啲绢嗰啲，然后你玩一个印唔系印度，系嗰啲嘅泰国 feel 咧，嗰啲其实都 OK 嘅、 系、我突然间谂下谂下，忽发奇想，即系例如如果系嗰啲非洲系嘅，非洲系嗰啲帽啊或者嘅丝巾咧，其实用翻用鸵鸟嗰啲颜色。即係少少毛毛嘅感覺，其實都係一種好原野嘅 fashion 嚟嘅喎。 係啊，即係你玩嗰種就係、not exactly 叫做 animal print 啊，甚至乎我哋叫一個 safari， 即係好似個動物園啊。 哈哈哈！ 嗰種嘅感覺其實都可以好繽紛、好 Q、好得意噶嘛。 哦。 所以我哋講緊啲 animal 嘅嘢，其實就唔其實可以四季都興嘅。不過你喺秋冬咧，你會見得特別多嘅。所以嗱，我就趁時間馬時間，我講多一個元素俾大家啦、 啊。 有時間我再講多啲啦。 好啊。 咁今季咧，其實咧。都会兴一啲咧，好浮夸嘅轮廓。 系 浮夸嘅轮廓，大家会联想到咩啊？会唔会就系少林足球入边咧？ 哎，我啱就想讲，我都谂到啊，你快点去诸何先吧嗰、那个啊！ 错啦，朱朝很危险啊！ 真系兴嗰个唔系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真 唔系啊嘛？ 哇！因为嗰次即系阿邵薇，佢里边个角色叫咩啊？阿妹。 阿妹话你好嘢、啊，我都唔记得咗。 唔系，老人家有时远嗰啲记得近嗰啲唔好记得。阿妹，阿妹，你翻火星啦，咁即系 just happen。阿妹嗰次佢着嗰件好劲 shoulder， 嗰件嘅褛咧，因为其实佢个救病者系个化妆，即系佢嗰个出位系个化妆啫。我唔觉得件衫出事噶。 喂，佢件褛咧系成块木板摆咗入边，膊头位。 系啊，就系咁咯，就系兴。 系啊。你点估到啊？点、会估到啊？ 有咁劲，有咁劲得咁劲啊！我都话阿梅嗰一个 shot 咧，其实佢比较出事，或者大家觉得夸张，其实系个化妆啫， 嗰、 个鼻影出咗事啫，个 eyeshadow 出事啫。其实本身件褛，我觉得都几型咯。咁但系今季嚟紧秋冬咧，继续我讲紧系继续啊吓！如果你上季咧你已经买落咗嘅，今季唔使担心，继续着得到，环保 系。 繼續攞佢出嚟，因為今季咧其實有好大嘅重點咧係浮誇至上啊。 嗯，知道。嗯，浮誇至上。 冇錯，咁所以咧真係你嗰啲好勁啊，啲 show jump 好堅啊，或者啲好浮誇嘅元素咧，其實繼續可以攞出嚟。我覺得有陣時咧啲女仔咧都唔使擔心噶，你著呢啲咧，我覺得係將你個氣場放大。 嗯。 譬如我自己身形，我自己個膊頭，我本身我個身比較單薄嘅、 啊， 但係當我一著咗呢啲咧，哇個 shoulder pad 比較勁啊！即係我真係覺得嗰陣時個氣場係勁啲嘅喎，唔知點解，行、 哦、 出嚟有氣勢啲咯， 有霸氣添啦，直頭。 我唔想用霸氣，因為我本身個人其實都 humble 嘅。 走開啊你！ 真㗎，真㗎，即係我係保持謙卑呢一樣嘢，我係真係覺得唔真係要不斷咁樣去做啦，同埋去學習同要做嘅保持謙卑。 好， 但係我覺得個人行出嚟嗰個氣場咧，你譬如出去同人傾 project 又好。 嗯， 或者我哋做時裝生意，咁我哋都要走喺時代，唔一定喺個潮流嘅張張，咁但係我哋都要話俾人知，喂，其實個 trend 興啲乜嘢？有陣時你要 convince 人哋，你個氣場都好緊要噶嘛。咁我覺得某程度我著呢啲比較浮誇嘅衫咧，係將自己嘅氣場都真係放大咗嘅。 啊，咁大家喺秋天嘅時候可以試一試呢、這、一個秋季 Animal Plan 嗰個氣場嘅著法啦，唔錯唔錯。咁、下個星期再講咯，唔該曬，拜拜， 拜拜。 早晨7:07有两则嘅射击练习报告啦，同大家讲翻啦。今日咧由上午8:00到晚上9:00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啦。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今日由上午8:00到晚上9:00啦。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啦，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直播室入面有阿 O 有船仔喺度，早晨船仔， 早晨阿 O， 系咁亦都唔少得 Didi 咧，同我哋提供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情报啊，早晨 Didi， 早晨啊 O， 早晨啊， 早晨 船仔， 系啊，有今日系咪交通方面相对畅通少少啊？ 系啊，好好彩啊，因为较早前咧喺新界呢个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锦辉花园有交通意外，好彩好快就清理好啦。咁如果唔系咧，呢条繁忙嘅道路咧，车龙会更加长噶。咁而家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都有啲水管急修啊，提一提大家啦。喺长沙湾嘅永康街，咁而家永康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医局街西啊。醫局西街啊，唔係醫局街西，近醫局西街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噶。咁另外廣東道都有緊急維修啦，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嘅，經過要留意啦，就係、是、咁。 嗯，咁交通方面就咁樣睇法啦，但係咧都有啲新嘅叫做建設喎，喺嚟緊嘅東鐵線係咪？ 係啊，提一提大家開心嘢嚟嘅。嗱，呢個馬場站嘅自動月台閘門安裝工程咧，終於喺兩日前咧全部完成啦。 印象。 象之中就東鐵線入面咧都唔係太多站有呢個幕門啦。 係啊，而家係首個第一個就係馬場，啱啱全部完成，因為馬場之前都係陸陸續續咧就係、是開始整噶嘛。咁但係而家第成為第一個完成閘門安裝嘅工程東鐵線車站啊。咁你知咧，工程團隊咧就善用呢個馬貴嘅煞科空檔，咁佢剩翻兩個月台幕門咧，即係閘門咧係未安裝，而家剩翻嗰兩個咧都安裝埋啦， 搞掂 曬，所以就叫全部完成。 好似 第一個 九月頭先開馬貴噶嘛， 係啦， 仲有時間做咩啊？做埋測試先啊，其實 冇錯啦。咁所以開馬九月啦，馬貴開羅嗰時咧就可以服務到市民啦。講開幕門咧，其實真係係咪鐵路界突破咧？你話哦， 我覺得係啊。不過咧，馬場站咧自己就少啲去嘅，但係好多馬迷咧，叫做禮拜日嘅時候咧都會去噶嘛，因為禮拜三咧。通常都是跑夜马，夜马就是跑马地那里跑的。咁你用得着呢就是礼拜 日 的时候。 沙田那 时。沙田马场、大赛日咁样是咪啊 是你好少去跑马的。 我少啲睇下睇下有时候陪爸爸在电视机睇囉。我爸爸是马迷嚟㗎。佢唔投注佢都睇㗎。 哎好多都系。 佢睇完之后呢。 我觉得个兴趣嚟 㗎。好猛啦、啊。咁我话哇做咩阿爸你买好多。唔系哦，睇下啊嘛，咁但系我深信佢真系睇下嘅， 啊真 系 好咁、 啊、 样， 系啊， 都就唔系小岛都怡情嘅， 考下 眼光咯，系啊，都几好玩嘅。咁、但系其实嗱，幕门咧，你知唔知道其实唔安装幕门咧系非常之危险啊？咁你哋两位估下，其实有啲咩危险会导致到发生嘅咧？ 船仔咧，你叻啲，你 我觉得会跌手机啦，第一，第二会唔会有人唔小心倒轨 啊？冇错啦，就系叉错脚啦，啲乘客惊会叉错脚造成意外啦。咁另外咧就系呢、這个阿欧你都知啦，环保。 哦， 嗰啲冷氣咧，其實大量流失嘅， 係喎係喎係喎， 依樣都唔大件事啊。最大件事係咩咧？就每當呢個佳節咧，氫氣球咧就會喺高壓電纜嘅殺手，係高壓電纜殺手，非常之危險噶。因為氫氣球咧飄起嗰陣時咧，佢掂到啲鐵路電纜咧，就會引致點啊？電力嘅短路咯，會引致小火，咁啊大件事咯。咁啊，供應系統就會跳掣，就會引發呢個交通嘅大災難咯。因為其實外國都有發生嘅，咁所以咧，之前咧唔知大家多唔多去呢個樂園啦其實樂園咧都好多時咧有呢一個嘅可以買呢啲氫氣球，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啊地 樂園好似有幕門嘅喎，印象之中係咪啊？好似有個閘咁樣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但係你去到其他站可能會危險，同埋都唔可以嘅。原來咧除咗咁樣咧係抵觸咗地鐵公司嘅附例啊，原來係唔可以手持嘅氫氣球進入車站嘅。 係 咁咧，亦都隨時咧會頭先講咗啦，會危害到地鐵嘅架空電纜啦，令到鐵路安全受影響嘅。咁同大家講啦，根據呢個鐵路附例第28條啊。任何人咧系唔可以带风筝或者气球呢类嘅物件咧进入或者系越过包括铁路隧道啦或者铁路处上空空间架空线嘅任何部分噶，因为咧会危及电路嘅，因为会危及呢个铁路嘅正常运作啦，或者可以被地铁检控噶，最高咧就 系 罚款3000蚊同埋入狱3个月添啊！ 系啊， 好夸张啊！ 玩个气球何必搞到咁样咧？ 搞到火烛 喎！ 唔系啊，仲系你谂下，你一跳掣，你真系交通大灾难啊！铁路唔可以啊嘛！ 我有啲朋友仔咧。其实都是揸的士噶嘛，咁佢哋都有话咧，其实有啲客咧，嗰、那个氢气球咧，都真系挡住佢后镜噶，都好多时候要求佢哋揿低咯。所以呢、這个叫做 挡住后镜好危险， 系啊， 即系上原来唔知头先我哋讲嗰三样嘢，原来仲有其他嘢衍生嘅。咁、 啊、 所以咧嗱，依一个乐园嘅职员咧就同嗰啲购买氢气球嘅游客咧就讲啦，如果你要搭港铁嘅话咧，就几好噶，提供一个大型嘅胶袋俾你摆落入边，咁、就争好远啦。咁你摆咗入去咧。就可以正常常咁入翻港鐵範圍咯。如果你冇個大膠袋咧，揸住一個氫氣球咧，係不能夠進入去港鐵範圍嘅。大家記住啊， 係咁啊，明白曬啦。咁啊，唔該Didi同我哋分享呢個資訊啦。咁啊，馬迷聽到開心，哇正喎、啊，有鑊門喎、啊，有新嘢睇喎。 咁啊，鐵路都陸陸續續開始會加建嘅。 係啊，咁啊，今日唔該曬Didi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係啊，之後再同你傾偈，唔該曬。好， 拜拜 接住落嚟咧，天氣方面梗係揾埋 Vicky 出嚟啦。Vicky 早晨啊， 早晨。出面嘅天气咧，今日咧就比较湿喎，真系 比较湿 啊。去啊，出到嚟咧都比较湿啊。咁但系咧个天咧都光嘅，但系就有好多云啊。咁啲云咧都几厚嘅，咁所以今日咧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啦。有啲地区嘅时候，所以大家记得咧出街嘅时候咧就要攞翻把遮就安全啲啦。咁其实咧喺咁热嘅天气咧，因为最近咧 Vicky 就开始揸车啊嘛。 系啊，你点啊，周成？ 系OK OK。 你有冇坐过啊，船仔？你有冇坐过 Vicky 车？ 我有坐过 Vicky 车啊。 感觉点噶？ 其实好稳阵噶。 其实好咩话？ 好稳阵。 好稳阵。 但系佢好惊咯。佢好惊，但系好稳阵，系好稳阵嘅。 淡定有钱挣，知唔知道啊 ，Vicky 啊？ 系知道知道。嗱咁咧，其实咧喺车入边咧，其实如果就咁喺户外就咁直晒咧，其实架车都好热噶嘛。 系啊。 咁究竟其实点样可以将架车？你要开嘅时候最快可以令到架车即刻凉翻咧，咁有两个小 tips 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唔知阿 O 知唔知啦？咁咧，其实呢一个实验咧就系、是，首先第一个就系将所有车，sorry， 车嘅所有窗， 所有车，我以为你话，诶、哎，我唔知道、啊，将所有车都开晒，我真系冇咁多架车啊。其实我哋都系得一两架车嗰啲人嚟噶啫， 玩具车得唔得？ 除非你系嗰啲的士车队，跟住就有四十架车咁样，系啦，开晒啲窗先，跟住咧。嗯， 系啦，开晒啲窗啦，跟住就将个冷气咧就去揿成系出面嘅空气进入。 哦， 系啦，然后咧将个温度校到最低，跟住过两分钟之后就闩晒啲窗佢，然后将个冷气咧就变成内部嘅空气循环。 嗯、 三分钟之后咧，其实车入面嘅温度咧就可以从55度降到去28度。 哇，争咁远！ 系啊，前后其实只系需要5分钟嘅咋。咁其实咧仲有第二个嘅小 tips 嘅，就系咧，首先我哋要将对角窗打开咗， 嗯， 系啦，对角窗打开完之后咧，然后开埋车门，开我哋揸车嗰个车门，然之后不断重复咁样，好似打气咁样，闩开4至5次，好似打啲空气入架车入面，咁啲空气入边热空气咧就可以喺对角窗嗰度咧吹晒出去，咁样咧就可以快速解決咗呢一個車入面好熱嘅問題。 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因為對流風啦。第一個方法咧我未試過，咁啊聽下 Vicky 講，睇下可唔可以呢一個咧用五分鐘時間咧降低一下咧車入面嘅温度。咁如果唔係咧，到時咧辣親啲手、辣親啲大髀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嚇。咁啊，職業司機都要留意翻，睇下呢啲小貼士幫唔幫到你啦。好啊，咁啊唔該曬 Vicky 啦，咁啊翻入嚟啦，好嘛？唔該曬你 ，thank you。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婷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我自己作为爸爸咧，好多时都会好及住自己嘅小朋友，到底佢饮嘅系啲咩饮品呢？咁而家都叫做八月份嘅时间啦，天气都仲系暑热比较上多嘅，小朋友好容易咧一翻到屋企就会喺度问我啦，啊爸爸，我可唔可以饮汽水啊？好啦，咁屋企人都容易咧，就系会话到就系汽水咧就消暑嘅。咁我哋先唔好讲个营养先。咁但系另外一个关注嘅咧就系汽水话饮完之后咧个人会兴奋。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到底系啲乜嘢会令到啲小朋友觉得有兴奋嘅感觉，同埋呢个兴奋感会维持几耐咧？如果有嘅话啦，咁系咪即系其他食品都有机会会有呢一类型嘅化学剂咧？咁啊要问一问阿 Mimi 啦。咁啊等 Mimi 解答我哋啦。 好，咁你头先所讲嘅兴奋嗰啲要去睇翻啦，因为有啲人话，食咗呢啲或者饮咗呢啲咧，就会过度活跃啦咁样。咁首先要讲翻，即系其实过度活跃呢个症状嘅话咧，系本身如果嗰个人有嘅咧，佢已经系存在咗噶啦，就唔关个饮食去令到佢有過度活躍嘅，係啊，所以要搞清楚先。咁但係譬如嗰個人真係佢有過度活躍，而佢會唔會食咗某啲嘢令到佢個症狀更加強咧、嗯？或者可能會變得犀利咧？咁係會嘅，係啦。咁所以要搞翻住就唔係話食咗呢啲嘢食我就有過度活躍啦，係而係我嗰個人本身可能啲情緒啊呢啲啊都係比較即係真係有過度活躍症狀，而令到啲嘢食咗啲嘢食加劇佢啦，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注意翻， 係一個好似催化劑咁樣嘅喎。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真係好多時話，我哋食咗啲甜嘢，個人係會開心啲嘅。咁、嗯、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都比較真係會處於興奮啲啊、活躍啲嘅狀態啦，平時咁佢哋再可能食得多糖嘅嘢，就真係會見到哇，周圍彈彈跳啊、嗌啊等等，呢啲係唔出奇嘅。咁如果見到嘅咧，咁就要小心咯。咁或者甚至乎可能即係有其他飲品食物，都會見到佢食咗之後，佢個情緒會 特別有唔同嘅，咁呢啲都係要小心，因為真係幾個別性㗎有陣時。 嗯，明白明白。咁如果你話汽水嘅，坊間都有好多咧，就係完全走糖嘅，咁啊叫做無糖系列嘅汽水。咁係咪已經叫做撇除咗呢啲容易令到小朋友特別興奮嘅物質嘅咧？ 正常是的，咁但是都要去睇返，即係因為亦都存在咗有啲人係對某啲嘅代糖係會有一個嘅不耐症嘅，咁佢哋亦都會有啲唔舒服嘅症狀。咁不過似乎就喺即係亞洲或者香港嘅地區呢會係較少呢啲，外國就有嘅，有啲係真係唔能夠去食某幾種嘅一啲嘅代糖咁樣嘅，係啦。 嗯，咁如果見到即係自己小朋友呢食呢一類型嘅代糖有啲好似問題出咗嚟喎，咁記住揾翻啲醫生啦，揾翻營養師啦，咁樣。咁嗱，除咗咧就係呢一啲叫做代糖嘅問題，可以解決到，即係有機會解決到之外啦。咁但係仲有冇其他汽水以外嘅食物，其實都容易令到小朋友咧喺個行為上邊有啲誇張嘅咧？ 嗱，成日常講嘅，除咗糖之外，就係講緊咖啡因啦。咁而咖啡因嘅存在，其實除咗係咖啡之外，咁我哋會亦都喺啲茶類啦，發酵咗嘅茶，即係紅茶啊，特別濃嘅茶，就啲咖啡因會越高啦。咁而綠茶嚟講嘅話，個咖啡因咧唔係冇，係會低好多。咁亦都有啲係叫做冇咖啡因㗎啦。咁但亦都係其實唔係冇嘅，係只不過係好低好低。咁所以即係其實咖啡因存在咗喺茶同咖啡度呢，就真係走唔甩㗎啦。係啦，咁另外嘅亦都會朱古力啦，咁小朋友都多接觸朱古力，咁其實朱古力都係一個有咖啡因嘅食材囉，咁所以要去睇返你話可能朱古力啊或者朱古力奶啲啲咖啡因好少做波，咁但係真係有啲小朋友真係可能對佢個反應大嘅話，就算幾低量佢可能都見到佢好似話嚟咯喎，好興奮喎，蹦跳喎，或者可能會有失眠喎，咁呢啲即係家長都要去注意返，可能佢都真係少少地都唔係好適合食啦咁。 哦，即係好似有個放大鏡咁樣，將少少嘅一啲活躍嘅問題呢就一放到好大啦。我細個都食幾多朱古力㗎喎，即係特別係朱古力奶我都真係有飲喎。 嗯。 諗下我細個成日咁活躍，可能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喎。 係咪呀？係呀，可能㗎，因為但係嗰陣時嘅時代未必認識有呢啲啦，所以發生咗都唔知咩事啦，咁啦，系啦。 好啦，咁咖啡因之外咧，仲有冇其他食物上面我哋都要注意嘅？咁如果你真系食咗呢啲嘅，咁系咪饮多啲水，会过滤咗佢，系咪又会可以减翻低嘅咧？ 嗱，咁另外嘅话就好多时亦都讲话啲色素啦，特别就系红色、黄色呢啲啦，都系会可能有啲即系小朋友或者大人都会噶。咁啊，食咗落去嘅话咧，喺个行为上会突然间有啲唔同嘅，同平时。系啦，咁呢啲都要注意啦。咁同埋有啲又可能会系奶品而引致嘅。咁真系要小心去自己個別去睇下咯，唔係人人，因為我知道有啲人見到自己小朋友可能都真係成日蹦蹦跳，再話，哎呀，再食埋啊，飲埋一啲，令到佢再活躍啲入閉啦，咁就樣樣嘢戒曬，包括埋可能奶都戒埋嘅話，咁其實唔恰當啊，真係要即係逐樣去試，自我觀察下。咁因為譬如奶品嘅話，真係可能講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會令到行為上有變，但係如果你好鲁莽地去决定话唔好饮啦，咁就变咗佢哋主要嘅钙质啊，啲营养来源又少咗一大橛嘅话，其实都系好弊嘅。 哦，哇，真系好大学问啊！呢个咁我饮多啲水可唔可以冲淡佢噶？定还是其实坊间有啲方法咧系可以中和咗佢嘅？例如我系饮咗呢个朱古力奶噶啦，我已经预咗咧自己姐姐会兴奋嘅，但系我又可能饮一样神奇嘅水啊，咁佢可以中和咗呢一种嘅物质嘅咧？ 咁有好多會選擇飲水啦，咁但係其實係隨著時間囉，咁身體嘅代謝啊，將佢去可以分解或者排泄咗出嚟嘅話，咁其實慢慢個症狀都會緩和嘅，係啦，就唔會話我掂咗佢之後呢就可能一日兩日啊三個月啊都活躍啊蹦蹦跳嘅，唔會嘅，其實即係身體你即時嗰個量其實有幾多呢，係啦，咁所以慢慢隨著一個鐘啊兩個鐘啊咁樣慢慢減 退嘅话，其实佢嘅症状都系可以减翻低嘅。最紧要就系唔好话，咦冇晒事咯，咁其实都好快脆啊，咁唔紧要啦，俾佢再食啦，咁咪继续会喺度持续冇个改变咯，系啦。 越嚟越加剧呢个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见到佢食咗有呢个情况嘅话咧，其实家长都应该考虑一下，例如会唔会系咪换牌子，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解决噶。 牌子可能對於可能即係話咩依個品牌嘅咖啡因會高啲，嗰個咖啡因低啲，真係確實可能牌子有分別，但係亦都要睇下真係究竟係咪淨係一舉例咖啡因已經係啦，無論個量多與少，我都係會有覺得身體有一個唔好嘅反應嘅。咁其實就唔使睇牌子啦，淨係記住唔好掂啦，咁咯係咯。 咁如果家長亦都好好奇啦，到底自己小朋友到底食過啲乜嘢會令到自己成日都失眠嘅？譬如真的有失眠问题的话呢，试下在食物那里就好像蒸塔一样，今天吃了这样东西就抹返低，尽量看看它哪几种食材出现的时间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症状，那就可以找到那个食物到底哪一个是凶手影响了自己的小朋友了，是吗？ 是啊，讲得啱啊，是啊，做返一啲记录嘅话其实係可以揾到有啲嘅来源嘅。咁亦都啦，即係如果你话想再容易啲嘅话减少呢啲机会，真係大量即係揀嘅嘢食係一啲纯天然冇乜添加啊加工嘅话，咁就最好囉。 唔怪之呢啲人咁着重天然嘅食品啊，咁始终嗰个副作用或者对小朋友啊或者一啲个别人士啦个影响会比较上少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该晒咪咪，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坚定陪着我颠沛流离，死去中清醒，明白你背着我聪明，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有没假心怎么说明， 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眼神中飘逸，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你的不见

另外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我约咗你月尾嚟我嘅新屋 housewarming， 冇甩底啊！ 梗系记得啦。诶，话时话，你想要啲乜嘢入伙礼物啊？ 我都唔知自己要乜嘢或者需要乜嘢、啊。 咁不如我哋一齐去香港贸发局家电家居博览2023啦！现场会展出有好多今季新兴嘅家电用品，总有一款啱你噶。 好提议、啊，我又可以睇下依家有啲乜嘢新产品对布置新屋有帮助。 一于咁话啦。我哋8月17号至到21号揀一日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起行香港贸发局家电家居博览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 二台话你知。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些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嚟啦，齐人啦，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嘉明。 早晨，早晨啊，欧，早晨啊 ，Vicky， 早晨，船仔。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嗱，星期四咧，我哋以前就好中意听前辈讲本周谁 系啊，隆重演员有啊，近排都有套赛车电影都系啊，都系前辈录噶， 系咪啊？ 系啊， 好开心，我听翻前辈嘅，系啊，即系前辈先有嗰啲气场，本周谁咁嘅样。嗱，逢星期四咧， 佢依家好似都系阿唐哥同埋阿泰山录晒。 基本上都系，我哋点同佢哋争啊？佢哋把声一出嚟，哇！即刻想去睇啊！咁啊，其实咧，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星期四就系通常我哋本港咧有新电影上映嘅日期啦。咁所以今日咧，我揾到研究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嗯， 大家有冇发现咧？自己去睇戏嘅时候咧，无论喺屋企又好，或者去到戏院都好，尤其是入到戏院，会食多咗嘢噶。 嗯，食。 或者会有啲口痕嘅感觉， 哦会啊会啊会啊， 点都要可能整个爆谷啊， 系啊， 唔系爆谷就整排朱古力啊， 或者包薯片啊， 或者我哋香港队友可能买串鱼蛋啊， 系啊，我会啊， 系啊， 仲有呢个墨西哥脆片嘅， 系 系啊，呢个都系某一啲戏院独有啦。我记得咧嗰阵时疫情嘅时候，咁我都中意睇戏，我估拍档都中意睇嘅，咁。嗰陣時咧冇得食嘢啊，因為你要隔位坐，戴住口罩，你掹低個口罩咧，好似死罪咁啊！即刻會有人過嚟咧，去同你叫你戴翻咧。我睇咗一兩次啦，嗰兩部係我覺得啊，我一定要睇啊嗰部戲，因為咧我唔睇咧個心好唔舒服啊。 係嘅， 原來係咁。 係同埋啲人咧爆雷啊，又叫做會劇透啊，跟住我就真係入去睇咧，嗰個睇戲嘅體驗咧係。 极差嘅，所以咧，好认同嘉明讲咧，即系睇戏一定要食下嘢啊，要舒服咁样咯。 系啦，我都觉得系，但系原来咧，原来唔系纯感觉嚟嘅，系有研究，系有分析，有得解嘅。嗱、哦，先讲下咧，原来第一入到戏院嘅时候咧，一嚟就睇系睇啲预告片啦， 系 睇完预告片之后就正式嚟到你买飞入去睇嗰套戏嘅时候咧，啲灯光会较暗噶嘛。 嗯， 原来灯光暗咧就系食多啲嘅其中一个原因。 莫非我夜晚想吃宵夜是这个原因？ 哦，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灯光暗的时候身体会比较放松一点，会 relax 了，所以你的整体感官就会容易被满足的，你的体验都会容易被满足的。看回这个研究就是来自 Murray State University 梅里州大学的一个在2022年的研究。为什么吃多了呢？有两个原因的。一，因为你不留意自己吃什么，望着个荧幕食下食下，咁唔觉意又食多咗。第二咧就因为你唔 care， 你好放松啦嘛，我唔介意，我唔再计卡路里啦，我好 relax 啊呢一个 moment 咁，所以你就会唔介意唔介意咁就食多咗啦。就算呢一个嘅情况咧喺餐厅度出现咧，都会有咁样嘅影响噶。点解啲灯光暗嘅餐厅，通常啲高级餐厅啦、 法国餐厅 贵啲嘅餐厅咧，都会比较暗啲，比较感觉上浪漫啲咧？就系、是、因为原来你个餐厅灯光暗咧，你喺食物选择咧都会任性啲噶。任性啲即系咩意思呢？譬如话我嗌件扒咁先算啦，咁、会有拌菜噶嘛，煮出嚟件扒，咁拌菜咧未必会咁即咁健康地嗌个沙律啦。咁我可能咧去到啲灯光暗嘅餐厅，我会整个薯条啦，又甚至乎咧会留耐啲等埋食甜品啦，就系、是、因为好放松嘅状态。嗱、睇翻呢个研究咧，佢仲有一个几得意嘅分析嘅，就话原来有一样嘢叫做感官补偿 （sensory compensation）。 嗯， 而唔知道大家喺戏院食爆谷嗰个选择系点样样咧？你会中意嗌单一嘅味道啊，定系几个味道沟埋啊？ 好似心理测验咁啊！ 我中意食咸， 我要两个味道噶， 两沟嘅。 我会首先咧叫嗰个姐姐啦，或者工作人员咧，就系海盐嗰个摆底，上面嗰个就爆焦糖爆谷。 哦， 系啦，点解咧？因为你食完甜咧，你会腻啊。你腻嘅时候食翻少少咸嘅泡谷咧，就会炖翻匀，舒服翻嘅。 哇， 你 系 啊，你好有研究， 系啊。 佢唔系好有研究，佢好刁钻啊。 佢 话即系话，哇，搞啲咁嘅嘢， 两个两斤嘢啫。 系啊，大佬，几廿蚊个泡谷，唔好搞咁耐啊！大把人排紧队啊，小姐。 因为佢有啲系预设第三格就系英 mix 数咗嘅。 哦，系、 啊，你搞乱我嘅节奏，好叻啊！你咁样自己做个戏院啊，以为 认住你啊 ，Vicky。 系啊，船仔咧吓， 我系跟价钱嘅，通常咧单拼咧系平过双拼啊嘛、 嗯， 所以我系单拼，同埋我净系食咸嘅啫。 诶、我都系、啊，我都系中意食咸多好多嘅。 哦， 系啊，甜咧通常都系有阵时去嗰啲试影场咧，有一两个叫做大富翁咧，即系有啲豪客噶嘛、哎，我请大家食爆谷先咁样，跟住咧就攞住一兜阿里嘅嘉明咁样，通常你俾到埋你手咁咪食几粒咯，但系因为咧。甜的泡谷咧，香港啲甜泡谷系特别甜嘅， 都系噶， 我都觉啊， 食到咁上下个嘴好似胶住咗咁样， 佢甜到咧你要买嘢饮， 系啦， 你明明嗰下 呢个技巧 最过分系咁啊，你甜紧要啊，你甜到渴喉啊，我想用呢个字眼啊， 所以点解酒吧会俾你食啲 nuts 啊果仁类嘅嘢咧，就系因为你真系会食到口干，都要买多杯啤酒饮， 系 个解释嚟嘅。 嘉明你咧，我又想问 我咧就都系中意两沟嘅，咁我本身我系中意食甜嘅。泡谷嘅，咁你知啦，而家啲戲院都好多選擇噶嘛，唔淨係焦糖咁簡單，你可以朱古力啊，又可以其他古靈精怪嘅味道咁。我係中意 mix 埋一齊食嘅。不過呢一個研究咧就話，原來當你去到戲院喺燈光暗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個感官補償嘅意思即係話單一嘅味道咧係會有所提升㗎。即係話你如果淨係食鹹泡谷嘅話，你會覺得啲泡谷好味咗嘅，或者淨係食甜泡谷又會覺得特別好食一啲嘅。不過如果係兩隻或者以上嘅味道溝埋咧，就燈光嘅光暗係冇分別啦。 哦， 其实你唔睇啊，你两只嗱，我唔知道你食泡谷个习惯啦。通常你一个泡谷咁样冻住喺度啦，咁你食咯，食咯，你就咁攞只手摆落个口，呢个系一个好纯粹嘅动作嚟噶。 系啊， 甚或乎咧，你唔会挑选。不过咧，食泡谷咧最麻烦咧就系嗰啲一粒咧成粒咧弹珠嗰啲咧， 咬嘅咬开嗰啲。 我争啲有一次咧咬崩咗自己只牙。 哎呀！ 因为你唔觉啊，以为 系啊，真系会噶。 系啦，我想问有冇啲泡谷系冇嗰粒嘢嘅咧？ 始终泡谷都系爆出嚟嘅， 系咯， 乜嘢爆谷爆谷就系咁嘅意思啊、 哦？ 有咁会有几粒系爆唔晒？ 可唔可以有几间咧系帮挑选咗呢一样嘢先啊？ 你去嗰啲 精品嗰啲咪有咯。 系啊，但系戏院嗰啲成日都仲有呢啲一粒嘢喺度。 系、哦、啊， 系 啊, 啊。但系咧，我见过有啲极冇品嘅、叫做观赏嘅客人咧，即系睇戏嗰啲人咧，佢掠落地下咯。 哎呀， 有一次咧。掠落我条颈，我坐喺前边咧，我估佢系想吐，因为好似吐痰咁样，我估佢，哇！居然我极差个体验， 好似俾人后面射弹珠枪咁样。 我想闹嘅，不过我尊重嗰部电影，跟住我调位咯，系啊。 哎呀， 其实咧，我个人都系和善嘅， 都系和善嘅， 同埋都系忍辱负重嘅， 为咗大家嘅观感着想。 但我真系好嬲啊！ 辛苦你啊！ 所以听紧大热电波嘅你，千祈唔好咁做啊！ 真系唔好啊！嗱、啊，继续讲翻呢一个咧，点解会食多咗嘅原因咧？仲有一个原因，其实唔止一个，有两个添嘅。嗱，仲有一个原因，除咗话因为灯光暗啦，影响到大家嘅食量啊、食欲之外咧，原来嗰啲冷气都有关系噶。嗱、哦，首先主要就系讲啲感官啦，可能你个视觉上有个削弱咗嘅灯光嘅光暗度之后咧，咁你可能个味觉又会提升啦。但系原来我哋嘅皮肤咧就系我哋触感啊嘛，冷气咧点解戏院？啲气啲冷气会咁冻咧，就因为你会冻，冻嘅时候咧，你个身体就话俾你自己知，我可能会震，冷得你腾腾震嘅时候咧，就会有个讯息发出嚟，就话你震嘅时候咧，你要消耗多啲卡路里，你要多啲能量嘅，所以你食多啲啦。咁、 哦、 所以咧喺冻嘅环境之下咧，亦都需要去填补翻你嗰个嘅能量嘅付出，咁所以就会有呢个讯息，额外就会食多啲，吸定多啲卡路里，等你阵间可以震得舒服啲咁样咯。咁、另外呢个都几得意嘅方法咧，就系话俾大家知，除咗话喺呢一个嚟自美国嘅研究之外咧，诶，我哋香港浸会大学都有研究噶噃、当中有 Vivian 嘅周教授佢讲过咧，就话原来角色认同咧都会影响咗大家嘅食欲嘅。譬如话你睇完呢套戏之后，你成套戏入面你最喜欢嗰个角色，你有代入感。佢食过啲咩嘢喺套戏入面出现过啲咩场面咧？你离开戏院之后，个潜意识会话俾你知你想去食嗰啲嘢。咁、因为呢个原因咧，点解忍者龟上映嘅时候多咗人食 pizza 咧？或者多咗啲 pizza 铺头会做一啲连锁式嘅生意？譬如话呢一套戏入面出现过啲边啲嘅口味啊，边啲嘅款式啊，咁佢哋再推多少少优惠嘅话咧，真系做多啲生意。 劲啊！你知唔知忍者龟入边咧最出名就系辣肉肠 pizza， 因为咧佢连自己攻击人嗰一车咧都系射啲 pizza 出嚟，真 系 好搞笑啊！ 系啊，睇翻尤其是喺啲美国嘅 pizza 铺咧连锁式嗰啲咧，佢哋都真系有佢哋当中公布啲又唔公布啲嘅数据啦，就话俾大家知咧，真系多谢晒忍者龟系卖多咗 pizza。 真系、即系近排咧有套叫做打机游戏嘅汽车电影啊，跑车电影啦、其实咧嗰部电影咧就系由第二代嗰个家用游戏咧开始已经盛行啦，咁、但系由一间日本嘅车厂去赞助嘅，嗰阵时咧佢就呢件系真人真事嚟嘅，嗰、个电竞选手最后成为咗一个赛车手嘅、可以跑到咧德国嘅纽伦堡啦，即系纽堡啦，我哋成日讲，同埋咧法国嘅纳芒咁样，咁咧最后咧呢、个日本品牌汽车品牌咧系卖多咗车。 哦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有阵时你呢啲电影啦，有阵时有机会又推高股价啦。咁、我知道换衫公仔嗰间公司啲股价都好似有咗提升喎。 犀利啦！ 咁所以啊，即系大家成日以为睇电影咧就纯粹艺术咁样观赏，或者啊好似消闲娱乐咁样，但系唔系噶，人哋系契嚟做生意啊，真系。 有 marketing 嘅。 咁系啊，而家我发觉有唔少嘅电影，你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好似睇咗成个嘅张嘅广告咁样。 唔系啊，即系讲开电影。其实剧集都是，因为我自己都会看剧集啦，特别是韩国的剧集呢，你经常见到炸鸡，你那段时间就会哇好想吃炸鸡，哇好想吃炸酱面， 那时有套南韩电影叫炸鸡特工队，你看完之后真的真心想吃，咁嚟緊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最值得讲，除咗暑假嘅尾巴继续有好多唔同嘅动画电影之外呢，踏入农历七月呢、都会有好多呢阴森嘅呢啲恐怖惊栗片㗎喎，咁本地都多喎，本地。 有冇罗兰姐呀、 可能会有机会客串嘅，咁啊要帮大家去睇睇啦呢一个，咁啊总之咧啊电影呢样嘢咧，咁希望大家都 happy 啦，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星期四啊，通常我哋呢啲都系讲下电影嘅 新片上映日啊， 冇错冇错。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with your greased up and heavy metal toys.Bobby, your time is up. You will not take our voice. See, I'm the groove, cash child. I've seen. This can has crossed the borderline. See, I'm the groove catcher, hottest thing. Six pack and tight G string. No, I'm not gay, bro, but I've been on that lay low. Strip clubs and dollar bills. Wall Street and dirty deals. Pop stars, exotic pills. Cars with dirty wheels. Cause that's the man. 之后咧，大家反而好同情咗阿 Ken 啊！听过咧，有 Sam Smith 为佢度身订做嘅呢一首作品叫做《Man I Am》，同埋估唔到咧啲。所謂的 side cast 一些比較旁邊的角色咧、嗯，突然之間都好似人氣盛咗， 有啊， 甚至乎呢一間嘅公司都話咧，因為呢個角色太過受歡迎咧，我要出翻佢嗰只公仔， 係咩？ 就係嗰只咧怪怪嗰個咧，塊面又畫咗嘢啊，佢、帶領所有啲換衫公仔一起去 整頭髮嗰、那個， 係啊，畫一字馬嗰、那個， 畫一字馬嗰、那個， 我出啦會唔會？ 因為佢有好多隻咧，其實都停咗產噶嘛，但係隨住咧依家即係大家唔可以物化女性啦，咁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即係女性嘅光譜都好寬廣啦。跟住我覺得佢某一啲嘅換衫公仔有機會再出咯、 嗯。 雖然佢個口嗰度就自己打自己塊面啦，我哋用嗰個説法就呢、個咧唔受歡迎嘅，嗰陣時咧好難搞嘅。但係我有陣時覺得啊，佢咁樣講完之後咧，可能啊會有啲唔同地方嘅民眾會想買翻咯， 當佢收藏品咁樣咯。 係啊嚇，咁啊唔知會點啊？大家繼續睇住件事嘅發展啦。 晨光第一線，船仔。 晨光咧，成日都會同一樣嘢掛鈎噶，我覺得、 啊、 就係、是、咖啡。 系、哦、啊，好紧、要啊！ 系啊，大家都饮咖啡啊。阿 O 咧，每一日咧好似饮几杯喎、 啊。系啦、啊，真系咁样身体唔系几好噶。我成日都想咧，你哋学我啲好嘅嘢，最唔好嘅嘢咧就系饮咁多咖啡咧就唔健康啦。我人生咧都几健康嘅，有阵时候你见到咧，我完咗节目咧都会抽15分钟咧打下篮球嘅，俾自己、 啊、 放松下。 系见到。 但系咧，咖啡饮得多咧，就真系咧生病嘅机会咧都。会提升噶吓、 啊嗯，我以前都有一位嘅前辈咧，第时即系啱啱系入行嘅时候，16岁女咧，望住啲前辈，哇！其中有一位师傅咧，佢日饮7杯咖啡，仲要系细细杯 espresso 嗰只，跟住我就觉得，我系咪要饮咁多咖啡先有你咁劲噶？咁 系咪外国人嚟噶呢啲？ 唔系， 系咩？ 有外国人都系饮呢一个量嘅，不过呢一位就呢一位嘅前辈咧，特别就唔系外国人嚟嘅，咁、我就尝试啦，系咪饮得多咖啡，自己个技能就会有所提升咧？咁样咁啊试下学啦，哇！我真系顶唔～我想我最高纪录咧试过一日饮咗4杯，已经手震啦、 哦， 所以即刻要停啦，要停。 我以前咧系真系喺度翻晨光嘅时候，真系太眼瞓，饮咗一杯咖啡啦， 之 后我震到咧。爆炸！即系阿钟哥问我，不如你去睇下医生啦，咁样 震到爆炸， 爆炸 系真 爆炸， 系震到咧。佢话你系咪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过咗一排之后咧，我而家系饮5杯都冇乜嘢啦，已经、即系我已经我觉得有少少抵抗咗咖啡因嗰、那个 驯养咗咯， 系啊，抗藥性嘅 friend， 唔係一件好事嚟噶。適當嘅時候，即係譬如禮拜六日咧，我就唔飲咁多咖啡嘅、 我都 係，即係飲好少或者盡量唔飲咯。咁令到自己嘅睡眠質素有所提升咧。始終咖啡因除咗提神咧，亦都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嘅、其實呢啲壞嘅嘢咧，我全部知道噶、因為咧，你中意一樣嘢咧，你又會深而更深咁去認識啦，睇好多 research 啦，睇好多報告啦，跟住全部咧，最後矛頭都話你飲得多咧，你就走得早噶啦，係啊，所以就少啲 系唔可以饮咁多，一杯咁样咧，其实都对个心血管个健康系有帮助嘅、不过讲点解会讲咖啡呢？原来香港咧 是有自己的咖啡的。 啊，有啊，哦，早两三年呢疫情的时候呢，香港呢有些年轻人呢就自己在农地那里种植了一些呢属于香港本地的咖啡豆。你是不是讲这些啊，哦，船仔？ 是啦，咁佢呢就是之前就参加了一个 course 啦，就是讲关于永续栽培啊。 哦， 是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在一个城市入面去栽种呢，尤其是香港我哋觉得都几高度城市化啦， 哦， 越嚟越少农地。咁佢係点样呢，其实佢係好少嘅，佢又係一个冬瓜田嘅隔离就种咗大概20棵嘅咖啡树咁样。咁佢呢就其实佢都係几厉害㗎。譬如我哋种咖啡，我哋諗住种完棵咖啡豆应该係俾其他人去处理啦。唔係㗎，佢係一连串所有嘢都係佢做 的。一站性喎。 哇，佢种 啦，自己就炒埋豆啊。 炒豆啦，水晒啦。咁然后但佢因为呢比较少，因为得20棵嘛。咁，所以呢佢大多数都係拎呢啲咖啡豆去做实验。 哦。 係啦，点样做，譬如啊用乜嘢嘅水晒方式会比较好呢，用啲乜嘢新，譬如佢而家呢佢会拎一啲咖啡豆俾一间餐厅嘅。做啲咩呢，整雪糕喎。 哦， 哦，即系就转咗另一样嘢，或者你知香港啲咖啡豆，即系依家都系啱啱初起步嘅阶段啦，你对比其他嘅国家，人哋哇已经成个国家生产值有一半都系靠啲咖啡豆嚟去托住啊嘛，有啲国家系咁样，咁啊，我哋好似 B B 仔咁样一步一步摸石过河啦，会唔会系咁啊？ 佢系啦，佢系想做一啲实验性质，同埋系想帮香港嘅一啲咖啡师嘅。嗱，譬如你究竟买啲乜嘢类型嘅咖啡豆先系好咧，又或者点样用一啲，其实大家都好多有好多咖啡师啦，我真系识好多咧，佢真系自己买到翻嚟自己炒嘅，嗰啲自己炒先有风味嘛。咁所以佢就会帮佢做埋一啲实验啦。譬如咧，佢就觉得嗱，佢而家种出嚟嘅咖啡咧系清淡得嚟，带少少果香酸味嘅。咁，所以佢就试下将一啲譬如用一个厌气嘅发酵处理方式新嘅，咁，就令到佢嗰个风味又增加咗，好过一般。我哋日日成日听到咩水洗啊，咩晒啊，咁样就好啲啦。咁同埋佢甚至咧，唔系净系用咖啡豆嘅。嗱， 哦， 咖啡豆整完咖啡谂住饮完就冇啦。佢，连果皮都会用埋， 哦， 即系佢嗰个壳咧，原来嗰个咖啡嘅果皮晒干咗之后咧，原来系可以整成一个叫做果皮水嘅。 哦， 系啦，那个味咧系有少少甘苦嘅，咁但系咧 物尽其用， 啊， 好啱香港人啊呢一样嘢。 种吉啊，嗱，整分铺咸金吉先咁样， 每样嘢都可以做得即系叫做物尽其用啊，真系。 我觉得都几似中国人嘅，中国人咧都系食晒噶嘛，动物嗰，那个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尤其是而家系好似越嚟越少人即系翻去啦，因为佢咧系直情，我本身以为佢系兼职咧，当兴趣。咁样种，唔系，啊，佢辞咗职， 哦， 佢真系全职去种咖啡， 奉献晒俾呢二十棵嘅咖啡树。 系啊， 系啊，佢系真系俾个心落去，想试下延续翻香港种植嘅环境。 几好啊，我觉得其实都系嗰句咧，疫情期间咧，好多唔同呢啲咧种植啦，或者有啲农业咧，好似慢慢兴翻起。我哋咧有好多嘢都有啲本地嘢嘅，包括咧本地嘅咖啡啦，哇，属于香港嘅一啲猪啦，咁样， 或者 本地黑毛猪啊，系本地系。香港黑毛豬都有喎，依家 甚至乎我都知道有啲年輕人咧會揾啲唔同嘅工場咧，以前就會喺天台，咁但係而家就揾一啲室內工場咧做一啲恆温嘅農植嘅種植。 哦，係啊，種菇啊， 係啦，又種菇啦，又會種一啲喺外國引入嚟嘅種子咧，去種一啲特別啲嘅香料啊，又甚至乎係啲葉啊，全部都係俾啲即係勁嘅廚師咧喺香港度使用得到，喺外國平時要好貴價錢先至可以入口到嘅東西，咁，都係一啲新嘅方向嚟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香港咧係可以同更加多嘅大自然接轨嘅，做农夫咧，又其实都系另外一种同生活或者社会接轨嘅嘢。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空间或者有时间咧，不妨都去搵一搵啲农田，耕种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系点样同呢个城市一起共存啊！ 就唔好净系亲子团去摘晒人啲士多啤梨啊，买士多啤梨咁样嘛。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一分啊！阿 O 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日嘅财金嘉宾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啊， 系同我哋一齐跟住市况啦，咁啊恒指咧继续沉底啊，咁啊，琴日都继续要跌啊，跌251点啦，咁啊，有冇机会穿18000点噶？但系嚟紧咧都系业绩高峰期啦，咁啊。港交所、腾讯啊、京东都派咗成绩表咁啊，一次过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下个大市走向。不如我哋先由咧港股方面开始睇起啊，好唔好啊？唔该你，嗯， 好，港股方面开始睇起，咁就都真系又系啲流行曲嘅歌词啦，喜欢你让我下沉啊，喜欢你让我哭咁样啦，我谂都系一种股民嘅心声噶啦。都真係又係嗰句啦，當外圍升咧，又冇我哋反跌咧，就即係跟到足，甚至乎咧超越人跌幅添。咁啊，點解會咁樣咧？我諗又係環環緊扣，好多因素內外夾擊嘅。如果真係要好快回帶，睇翻過去一個星期咧，我諗大家都會睇到，首先就係內地嘅一連串嘅經濟數據，由零售啦、固定資產投資啦，以至到就業嘅數據啦、房地產啦，都真係基本上咧都無一幸免，全部都唔好嘅。咁跟住再者咧，亦都慢慢咧，亦都再出現咧，就係呢一個通縮嘅疑慮。咁但係咧，貨幣嘅政策方面咧，又唔係冇做嘢嘅、哦。首先見得到呢啲咁差嘅經濟數據一出咗嚟嘅時間咧，即係人民銀行啦，喺再將呢一個中期借貸便利續期嘅時間啦，逆回購啦，即時咧短期借貸便利啦，即時全部減曬息，減幅咧由10个至到15个点子不等。咁即係話嘢係做咗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市場收唔收貨呢，市場就會覺得哦，即係你咁就減完啦。咁但係又再大招嗰啲，包括係呢一個即係再全面嘅減息呢又未做，跟住呢降準呢又未見到。咁但係又因為呢減息嘅緣故呢，即係喺一啲政策嘅利率呢，我哋簡稱為咁亦都令到人民幣嘅匯率呢就進一步回落。因為點解呀，其他全球各國啲央行呢又面對住通脹又未完全解決嘅情況之下呢，都好可能繼續維持喺個息率喺個即居高不下嘅狀態，甚至乎仲有得加。咁所以呢就進一步呢就令到人民幣走弱。咁人民幣走弱呢就會令到 A 股呢就有個下跌壓力，亦都令到港股有下跌嘅壓力。咁所以呢就搞到即港股而家呢就如是而家嘅田地咧就非常之接近年内低位18044点啦。咁当然啦，即系睇完晒头先我讲嘅所有嘢之后咧，咁你话哇18044会唔会跌穿咧？如果大家问我呢个问题，咁真系好老实讲啦，我都觉得真系唔可以完全排除呢个可能性啦喺呢一秒钟。咁但系即系估物论点都好啦，即系内地而家面对住经济嘅困难咧，包括系尤其是啦吓。由房地產市場引發嘅呢一個即係信心嘅危機咧，咁政策就好多招出咗啦，咁但係要挽回市場嘅信心咧，我個人都相信要長一啲嘅時間。再者咧，而家亦都有個別嘅即係房地產發展商面對住一個困局嘅，包括好似碧桂園啦，即係債又停咗啦個頭一隻，咁股價又一路咧就向下沉底。雖然琴日咧就真係有少少啲內房股咧有啲。即係我又唔想用回光返照嚟形容，但我又諗唔到另外啲字，即係總之咧就係有個反彈喺一個極低嘅水平，咁但係究竟呢個彈係即係死貓彈啊，定係直線喺回升咧？咁前者嘅機會真係仲係大啲，因為畢竟景氣都仲差，咁啊，所以咧就頭先就講咗啲少少過去嗰個零禮拜即係香港嘅嘢啦，咁但係亦都受到外圍影響㗎，因為譬如話好似而家呢一秒。睇得到美國啲經濟數據啦，即係個通脹嘅預期都仲係升溫。咁仲有，我都記得咧喺晨光嘅時段都有警告，就係話：哎嗱，我嚟緊咧預期咧美國八月、九月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即係有個調整。咁、個原因亦都解釋咗1928年統計嘅 S&P500 指數到現在咧，咁其實咧最差嘅月份就係九月，累計咧平均嘅跌幅咧都1.1%。咁啊，呢個講咗俾大家聽先啦。咁但係都真係，無道有偶過呢一個禮拜。但就真係美股咧，就真係叫做跌多就升少嘅噃，明顯地咧係有壓力嘅，甚至乎講緊喺而家呢一刻，除咗你話美股即係就講標普啦、Nasdaq 啦，標普跌到七月初低位 ，Nasdaq 都六月底低位啦，咁當然好過我哋港股好多，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即係而家見得到，即係環球金融市場，即係尤其是而家喺呢一刻，即都係由一啲即經濟數據所拖累啦，因為始終個氣氛都係差。講緊美國同內地面對嘅問題好唔同，咁但係即使個問題好唔同都好，有一樣嘢同。市場氣氛都係唔幾好咯， 係啊， 所以淨係靠啲業績咧，都未必話好幫到手咯。 認同 Dicky 嘅講法啊，不過咧，業績都依然係要睇嘅，等於咧學生咧出咗份成績表啦，咁啊都要攞翻去，係啦，家長作為你都係家長，你都要望下份成績表嘅，咁啊先講騰訊啦，咁啊騰訊嘅業績咧出嚟咧嘅評論咧都係眾說紛雲嘅喎，我而家手頭上咧揸住咧三四份報章咧，有啲咧就賺得好緊要，有啲咧就覺得咧嚟緊咧有機會咧就復甦，包括係咩咧？講少少俾大家。听啦，咁啊，腾讯上季咧就多赚33%，网络广告嘅收入咧嘅增速都系最佳嘅，咁啊，亦都咧预告第三季嘅游戏就恢复增长啦，呢个咧就系乐观面向嘅。咁但系咧另一啲咧就有讲话喂，大家唔系好 buy 啊，腾讯呢份业绩，咁啊，无论喺其他市场嘅预托证券咧个股价都有啲叫做低走嘅情况出嚟啊。咁啊，琴日腾讯咧亦都冇喺业绩之前咧有炒上，其实。业绩之前咧，股价已经跌1.1%，系啊 ，ADR 你睇翻美国嗰边走咧，其实都真系仲争跌。OK， 咁啊，一次过交俾 Dicky 去讲下啦，即系散股民都比较关心嘅腾讯嘅业绩啊，好嘛？ 好啊，咁啊，先讲下边样嘢先好咧，讲成绩表先啦，好唔好？咁嗱，我自己睇法系咁嘅。如果你话就咁讲份业绩咧，就中规中矩啦，因为即系几个数咧，其实有少少。即係唔同嘅睇法嘅。如果你話即係非國際財務呢一個匯報準則咧，個盈利咧升33%咧，其實按季升1.5%咧，都比預期好，都比預期好嘅。咁啊，但係整體真係要睇咧，就係未來啦。因為如果你話講整體佢哋嘅收入啊，以至到一啲增值嘅業務啊、廣告嘅收益啊。同埋一啲所謂金融科技企業服務嘅增長咧，咁其實亦都唔係太差。咁但係應該咁講，在未來點樣睇而家佢哋個行業前景咧？咁當然啦，亦都喺遊戲嘅市場，這個其實亦都係佢集團最關鍵嘅核心嚟嘅。喺國際嘅層面咧，係做得唔錯嘅，有兩個game都有唔錯嘅盈利貢獻。咁當然啦，最食糊都係嗰幾個大家好熟悉就唔幫我賣廣告嗰啲遊戲啦。咁但係再長遠少少咧，佢哋嗰啲即係一啲即係小遊戲平台咧，咁都有一定嘅潛力嘅。咁之前啊，早一日業績嘅，即係佢哋個系裏面咧，騰訊音樂就幾好嘅，所以個股價就反而升咗。咁但係頭先歐都講得啱啦，縱使佢哋而家預期住即係第三季咧都會樂觀嘅，譬如有啲新game出啦，頭先講啲小遊戲嘅即係一啲平台啦，都有一個唔錯嘅增長啦，小程序嘅活躍用戶亦都多啦，咁都係講緊即係微信嘅用戶嘅參與度都幾高。咁但係就又係嗰句啦。近期嚟講咧，大家都會見到即係業績咧，就係有少少即係點講咧，就見光死嘅機會多啲嘅，即係話好咁都係冇乜反應，好好就升一陣，跟住就回翻，咁唔好就大件事嗰只啦。即係呢一段時間，我哋有港股嘅情況係咁，咁所以咧就尋日預託證券都跌嘅，即係跌咗近2.幾，唔夠3%。咁但係當然啦，香港跌定等娛樂證券低開啦，咁即係話其實即今日嚟講，如果跟娛樂證券咧，其實騰訊嘅股價都有即係1.2%-2% 嘅跌幅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如果睇佢嘅成績表咧，其實就即係唔係咁差咯，我可以咁形容。同埋佢哋即係管理層對於業績嘅展望都係尚算係正面。不過咁即係始終咧就係、無論頭先講佢哋好多嘅業務咧，其實都會同內地啲民眾啊嘅消費力啊、經濟嘅環境啊，唔多唔少都係少少關係。咁所以就都係一句啦，就係、扯線扯走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日就可能會偏遠一啲咯，但係整體嚟講就唔會話有個話好大嘅跌幅啊。試過好似有個別啲都係藍籌嘅新經濟股個業績咁一輪對翻，哇個股價係散曬落嚟，咁我好有信心佢唔會嘅。咁但係就 畢竟就成個投資市場嘅氣氛都仲係麻麻地，都對佢有啲影響。 嗯，咁啊，仲有啲時間，不如聚焦睇埋咧，即係港交所啦。咁啊，港交所上半年咧盈利升31%，不過咧係差過預期嘅。咁大家都知啦，每一日聽晨廣第一線咧，唔同嘅財金專家以至 Dicky 都有講啦，成日都要用呢三個字去形容港股啊，個交投量就係 NGG 啦，咁樣真係成日都過唔到1000亿嘅條數，都唔係好追得到咁樣。咁港交所份業績當然係冇咁好睇啦，但係展望嚟緊啊，有冇機會好翻啲啲咧？而嗰個税項嗰個寬免係咪即係難啲搞得到咧？咁啊，等 Dicky 去講下啦。你係業界人士，嗯， 唉，咁我哋業界就講咗好耐噶啦，即係話誒點樣可以改革下港股，令到即係會有翻啲生機啦，嚇，即係唔好話朝氣勃勃啦，即係起碼唔好死氣沉沉先啦。咁即係幾樣嘢啦，印花税即係貴絕，唔敢話全地球啦。亦都唔敢話全宇宙啦，但係都即係好多貴過好多地方啦。咁要調節市場嘅情緒信心減咧，就一定有改善嘅。咁再者咧，就真係交易成本真係高啊嘛。咁但係咧就再睇落去，你話其他對於港交所嘅盈利咧，除咗成交金額係萎縮之外咧，咁我諗更加大家都會望到啦。譬如話就咁睇下啦，哎呀呢排有冇新股抽啊？冇喎，咁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即係首次公開發售，嗰、那個氣氛又好啦，集資規模又好啦，咁仲有我哋所謂喺個 pipeline， 即係話而家等住嚟嘅股份望落去，咁即係都係知得到我哋香港喺呢一個層面上高，即係好難翻去以前嘅高峰㗎啦。哇！即係當年好多年都手執牛耳啊，名列前茅啊，頭幾名啊咁。咁而家都已經即係講得直接了當啲，都一去不復返㗎啦。咁所以即係港交所向來有一個優勢，就係因為佢區內即係或者咁講咁講啦，即係都係獨市生意，所以市場都係願意俾一個比較高啲嘅市盈率配數佢。咁但係如果以佢今次嘅業績咧，就即係中規中矩啦，即係就咁睇條盈利嘅數，其實都叫做符合預期嘅，但係收入咧就真係爭啲啲啦。咁所以如果用而家呢一個角度，再加埋目前而家環球金融市況嚟講，就唔算話睇得太樂觀咯。所以佢股價近期回都係即係有跡可尋啊。 好啊，完全明白曬咧。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聽日再同你傾偈啊。 好，唔該 Dicky， 拜拜。Feel 林奕匡有呢一首《台前幕后》。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啊！今日开锣嘅美宇健生活博览，一连五日至到21号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噃。今朝早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上嚟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博览嘅亮点嘅。早晨阿 Jo。 早晨啊，思芬，再提提大家先，贸发局喺八月份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展览会噶，包括有美食商贸博览啦，同埋呢个国际茶展两个贸易展啦，仲有呢个美宇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大家熟悉嘅呢个美食博览三个公众展噶。 剛才講的這五個展覽會匯聚了超過1700個的展覽商，為業內買家和公眾帶來環球美食和時尚潮流產品，提供一站式的採購和購物盛會。今天等我和大家介紹這個美與健的生活博覽先。美與健生活博覽在會展三樓的展覽廳和大堂舉行，我們還安排了專屬的入口給大家，大家可以找到最熱門的美妝、美容、美髮產品和儀器、保健產品、運動服飾以及家用的健身器材及配件等等。博覽繼續都會有香港美容業總會、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國際美容健康總聯合會、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和中國香港健美健身總會的展團來參加。今年還新加入了國際私家美容協會、國際美容企業連鎖管理協會的展團，呈現多款的香港製造美容護膚產品。另外健康蛋也都今年第一年參展，帶來多項的這個健康產品之餘，到時蛋哥鄭丹瑞也都會同一眾的嘉賓分享這個保健和養生的知識。 夏天呢就非常之咁潮湿闷热啦，身体嘅皮肤呢都会容易不适嘅。阿祖华，唔知道博览呢有冇一啲嘅特色产品係啱大家用嘅呢？ 梗係有啦，我哋呢个美与健生活博览呢包罗万有㗎。护肤呢第一步就要好好洗面喎。我哋有一支由香港展商研发嘅美白洁面泡泡，可以吸走油脂污垢，仲可以舒缓抗炎保湿同埋美白尖，啱晒夏天用啦。之前受到疫情嘅影响呢，大家都好习惯居家美容㗎啦。有展商會帶來多款由韓國女星金喜善代言的家用美容儀，大家不要錯過了。而有一款是男士專屬的蘇後護理白滑套裝，可以幫助皮膚抗炎和補充水分，減少剃刀的刮傷，還可以防止毛髮向內生長。身體護理都重要的，有一款台灣製造的人心愛摩露，以天然草本配方，採用肉桂、尤加利和薄荷精華，以及由韓國原調人心的提煉而成。它的滾珠按摩頭可以用來按壓和刺激穴位，舒緩痛症和消除疲勞。 Joe 不知道可不可以都介紹美與健生活博覽有什麼其他的精彩活動呢？ 當然可以啦，大會為大家帶來很多個不同的精彩活動。而今日8月17號除了有這個美容大人示範的這個秋冬妝容之外，也都有護髮中心的代表來分享這個增髮的 tips。明日星期五就有一场慈善健美公开赛的预演，而在星期日就有这个慈善组织举办的精神健康之入门的分享会，介绍怎样可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的这些基本知识。同日亦都会有这个美容及食疗专家阿Yoko Zeng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护肤的新定义。 博览有这么多的产品和节目，不如都和大家分享一下购物攻略。还有不知道大家可以在哪里买到门票呢？ 好啊，大会呢有这个八月食住买的网页，等大众可以紧贴最新的购物资讯和各种快闪和1元的优惠，同时也会送出160多张的这个购物优惠券。展会期间每日都有幸运大抽奖，送出这个酒店住宿和这个自助餐礼券、家庭用品、护肤产品、各式的美食、健康用品、健身课程等等。電子入場券亦都可以透過指定的票務合作夥伴和內地的支付服務平台的手機 App， 以及特定的這個電子門票銷售平台手機 App 和便利店購買的。大會將會再次推出指定日期使用的這個上午的這個進場票和這個晚間的進場票優惠，各種優惠和票務詳情大家就可以上展覽會網站看看。 除了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場還會有美食博覽、家電家居博覽以及美食商貿博覽和茶展兩項的商貿展，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麻煩了 Joe 今天 Thank you。 麻煩了 Stephe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医院引入多项人工智能等科技设施，帮助病人更方便知道轮候时间，协助医护人员确定高风险病人的位置，以及支援医护人员以减省非治疗工作，有更多时间照顾病者。 中大医院行政总裁冯康强调，人工智能不会代替医生诊断，新安排是配合医护人员的诊治。中大医院使用超宽带技术的实时定位系统，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追踪高风险病人的位置，以防包括认知障碍症病人走失，了解病人是否安全。医院又会向门诊病人提供可接收信息的仪器，让病人即使短暂离开候诊区域，亦都可以接到通知诊症病房和轮候时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抵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正式访问，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举行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李尚福在会谈之中表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导之下，中白全面合作不断加强，双边关系正在稳步发展。去年中白获得了双边关系的新地位，即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这样表明中白关系已经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又形容中白是真正的铁杆兄弟。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表示，由于加拿大当局的反北京言论，中国已经将加拿大排除在目前批准的团队游国家名单之外。北京上个星期解除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美国、德国、日本和澳洲等几十个国家的团队游禁令，但加拿大不在名单上。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是因为加拿大方面一再炒作所谓的中国干预，又指加拿大猖獗和歧视性的反亚裔行径和言论显著增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希望他们能够在安全友好的环境之中旅行。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有收藏品失踪或者损坏，馆方已经开除一名员工，并且向警方报案。博物馆负责人说，这些失踪或者损毁的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19世纪之间的黄金、珠宝和宝石，大部分放在储藏室，近期并没有展出，主要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负责人又形容事件不寻常，馆方将会对被解雇的员工采取法律行动，警方亦都正是对事件展开调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1,476点，跌2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6.45，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5，人民币7.29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47美元，卖出1,8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啦，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裕民坊对出嘅，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裕民坊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长沙环的永康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永康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医局西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八月二十九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呢个环节咧，就要俾啲掌声啊！一啲好有贡献嘅人士啦， 系哇，真系非常之犀利！因为咧，寻日新鲜就系滚热辣咧公布嘅呢一个今届未来科学大奖咧，哇！喺呢个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嘅全新得主咧，包括咗啲咩厉害犀利嘅人咧？不如我哋请 Vicky 先讲啊！ 好啊，首先讲下咧，就系生命科学奖嘅得主啦，佢哋咧就有两位嘅，第一位咧就系西湖大学植物免疫学讲座教授呢一个嘅柴继杰啊，以及系咧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周建文嘅，佢哋主要咧系一齐嚟到去研究植物嘅免疫系统点样去抵抗病虫侵害。哦、即系其实咧，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粮食咧，有40% 嘅植都系因为植物嘅害虫啦，同埋病源咧嚟到去损失嘅。咁但系而家佢哋有咗呢一样嘢咧，我哋就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咁另外咧，都要表彰呢一个物质科学奖嘅获奖者，分别就系赵忠贤同埋陈先辉啊。咁点解要俾奖佢咧？就系为咗表彰佢哋对于高温超导材料嘅突破性发现，同埋对于转变温度嘅系统性提升咧，有一个开创性嘅贡献啊。咁赵忠贤亦都讲话啊，其实咧真系对佢个团队有一个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同埋认为呢个超导体领域咧仍然都有好多嘅研究空间噶。 系啊，咁至于未来科学大奖第三个大奖咧，就系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奖啦。今次咧有四位得奖者，分别有何海明、孙剑、任少卿同埋张长宇嘅。佢哋提出嘅咧就叫做深度神经网络推动翻 AI 啊，人工智能嘅发展呢、這个嘅新嘅深度咧，可以话真系造福咗好多好突破性嘅成果，包括咗我哋经常讲嘅 AlphaGo 啊、ChatGPT 啊，都系靠佢哋嘅科研咧先至有而家咁嘅成就嘅咋。 咁啊，获得奖项嘅得奖者咧要具备以下嘅条件噶、啊，产生咧呢个巨大嘅国际影响啦，具有原创性、长期嘅重要性啦。与此同时咧，就系、是、啊呢、這个未来科学大奖咧，就头先讲咗三个项目咧。单项奖金咧，哇，717万人民币噶， 哇，即系100万美金，好犀利。嗱，过去八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嘅一啲嘅朋友咧攞过奖啦。原来睇翻八年咧，本港都有5名嘅科学家获过奖噶，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嘅奖嘅创立咧，都真系可以激发到好多年轻人啦，探索下科学啦，自己都可以有个目标啦。嚟紧10月咧，就会第一次喺香港举办佢哋大奖嘅颁奖礼同埋大奖活动周啦。 系啊，接住你咧，嘉明访问呢一位杰少咧，唔知道有冇机会攞到呢个中国版嘅6倍。而咧，即刻听下你嘅访问内容先。 晨光第一线，晨光同学仔。今日喺呢个时候咧，又请嚟另外一位嘅学生同学啦。咁呢位同学仔咧，继续都系我哋呢一个特别版晨光之友咧，非常之厉害啊！当中30位嘅香港杰出少年其中一位嚟嘅，咁啊有请佢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潘希臣，今年嚟紧升中三，而我是读圣保罗男女中学嘅。 系 咁，我嘅兴趣咧就其实比较广泛，而音乐啊、游水、作曲或者辩论嗰啲都系我嘅所好。另外一个就系我特别中意就系科学研究嘅。 系嗱，其实我之前咧都同希臣咧见过面啦，唔算系真系见过面咯，我哋有真系试过交流过啦，因为喺其他嘅节目上面咧都曾经试过同希臣咧有一个嘅 collab 啦，我哋有一个嘅合作嘅机会啦。咁就系关于咧你有一个系学校以外嘅，唔关学校事嘅，你自己同同学啦或者朋友仔咧一齐组织嘅一个 student led organization 叫做 Light Their Rights 系咪啊？ 系 系，不如要讲下呢一个嘅机构啊，或者呢一个团体。 可以啊，咁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几年前组织嘅一个义工团体，叫 Light Their Rights， 就系希望可以扶贫啦。咁我哋就分咗两个主要嘅即系受益嘅人啦，包括系小朋友，就是、一啲基层小朋友啦，可能系嚟自一啲基层家庭咁样啦。另外就系露宿者嘅，咁我哋有好搞好多唔同活动，希望可以去支持佢哋啦。小朋友方面，其实我哋主要嘅目的就系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嘅机会俾佢哋去发掘自己嘅兴趣啦，唔好将自己锁喺个课室入面，净系喺度读书，但系反而就可能去探索下出面嘅其他活动，例如系学下钢琴啊、学下唱歌啊，或者嚟紧我哋都会有一个可以俾佢哋学点样去拍摄、去剪片咁样去制作自己嘅一套微电影出嚟嘅。咁露宿者方面咧，我哋知道自己可能能力有限，但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去支持佢哋嘅一啲需要啦。咁就会定期去派一啲物资俾佢哋啦。咁我哋之前都特登去做咗一个访问啦，同唔同嘅露宿者去做咗一个调查，就系关于佢哋最需要啲乜嘢物品，再去从而搜索相关嘅物资俾佢哋去用啊。 咁个结果系佢哋最需要系啲乜嘢咧？ 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有唔同嘅，咁当然有啲系好即系好 general 嘅，例如可能系牙刷、牙膏嗰啲啦，日常用品啦。但系譬如可能喺冬天嘅话，佢哋会最需要系毛衣啦，或者系一啲被盖咁样啦。咁另外夏天就会系蚊帐嗰啲，因为就系嗰个天气比较炎热， 同埋 系 成日地方 成日有蚊啊，同埋佢都会需要蚊爬水啊嗰啲咯。 系，其实整个嘅组织啦吓，都真系几多工作噶，都几多嘢做噶。咁你又要读书啦，有咁多嘅兴趣啦，你点样可以去平衡到自己啲时间分配噶？ 其实我觉得时间分配方面最紧要系你可以攞到一啲可能好唔显眼嘅时间去做一啲可以好快完成嘅嘢，例如我平时可能喺车度啦，或者搭巴士、搭地铁嗰阵时咧，都会攞呢时间去完成一啲工作。特别系因为我系一个 Young Post 嘅 Junior Reporter， 咁就会有时可以喺嗰度写文啦。咁但系每次都有啲截止时间，而我觉得呢样嘢，因为而家手机好方便，可以喺手机完成咧，呢一啲比较细嘅工作咧，我就会尽量可以喺车，可能系10分钟、20分钟咁样去完成咗佢，或者可能系喺学校嘅小息里面啦，就会去完成翻一啲功课，等我放咗学之后有多啲时间去做我嘅课外活动咯。咁另外喺义工嗰方面啦，咁就多啲其实会系筹备活动嗰阵时需要多啲时间嘅，特别系 可能是要去 outreach 啦，我要去打电话啊、写 email 咁样咧，都会是用翻一啲琐碎嘅时间去做咯。 系 咁，我份人又唔系话特别好早起身或者即系好迟瞓觉，我唔会有好多一啲突然多咗几个钟俾我用。但系就系我觉得最紧要我系可以拿捏到呢啲诶，人哋可能会攞嚟休息食嘢嘅时间，我就可以攞嚟完成咯。 嗯， 我都有一个习惯，我发现系可能比较同我同班嘅同学唔同啦、嗯，就系、是、我中意 lunch time 嘅时候攞嚟一系温书一系做嘢、 哦。 我见到大部分嘅人都会可能系 倾偈玩， 系啊，倾偈玩或者匿咗去写公室度玩。 原来可以去写公室度玩， 系啊，嗰度好多好多桌面游戏嘅。 哦， 咁都会有一班出咗去食饭，咁但系我就。少啲嘅，我就通常会去图书馆度即系温书咁样，同埋因为嗰度都比较多人，所以我会一早去定霸位嘅。咁所以其实咧就多咗时间俾我去完成我需要完成嘅事。 所以你本身个人嘅计划都好周详嘅、哦，即系你点样去处理自己，边度可以摄到十分钟出嚟做到嘢咧，或者边度可以帮你自己争取到多少少嘅时间咧，系一早要 planning 嘅咯、哦。 系啊，我都讲、 嗯， 我自己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唔系好 organize 嘅，咁但系我都尽量去改善，即系就希望可以多啲 set 一啲。targets 啊，或者有啲 timetable 俾自己，咁就可以去好好利用我嘅时间。 嗱，首先我要同各位嘅晨光听众讲声，希纯咧13岁嘅啫，已经咁成熟啦，系咪？真系觉得有少少哇，好厉害啊！咁嗱，我又想同你讲下咧，其实咧，即系呢个学生嘅生涯啦，你自己本身有咁多唔同嘅兴趣啦，有咁多唔同嘅功绩啦，基本上已经系有冇又展望下将来？你会觉得幻想下，第时读完书之后想做啲咩嘅咧？ 嗯，咁其实咧，如果你话我读大学会想读啲咩啦，咁我暂时嘅目标咧就系、是、希望可以读医，咁我都系谂住留翻喺香港读嘅。 嗯， 咁但系你话我毕咗业之后又谂住做咩咧？呢个系另一个问题。我就、其实我有少少想将我义工嘅经验同埋我呢一个即系想读医嘅呢一个梦想去结合咯。咁、我其实系有谂过想做无国界医生，所以即系可能即系有啲遥远啦呢一个目标。咁但系我都希望。咁样系一个可以俾自己去闯出世界嘅机会，同埋可能系可以救一啲喺生死边缘度挣扎紧嘅人嘅、 嗯。 而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如果可以做到咧，一定相比起留喺医院做，一定系 challenging 好多，同埋见识都会多好多。因为我相信可能系见到嘅唔同 case 都会多啦，同埋处理方法其实都一定同传统医院好唔同， 危急好多啦。可能即系啲灾难嘅情况，就会更加要动用一啲无国界嘅医生啦。 吓， 但你又对于科研又有兴趣噶、哦？ 系科研方面咧，其实我就系大约小五小六嗰阵时开始玩嘅。咁、而当时我就系用即系可能一啲研究去解决生活里面嘅疑问啦。记得我第一次做咧就系、是、做唔同整法嘅唔同整法同埋煮几耐嘅蔬菜啦。其实究竟系有几多营养？因为嗰阵时我系好唔中意食沙律，然之后咧就系即系我就要。但系妈咪话沙律健康啊嘛，咁就唯有整个咁嘅嘢出嚟去同佢讲，其实你系错嘅， 好大嘅推动力。阿妈，我唔要食沙律，我就话俾你知有几错。咁结果系点咧？你个研究结 果系真系即系系可能沙律系你会觉得系因为佢冇煮过，佢会保留得最多维他命，但其实事实唔系咁噶，系原来系煮大约五分钟，即系你煮太短又唔得，煮太耐又唔得，煮大约五分钟，同埋最好就系、是。即系就咁烚啦嘅菜系最有维他命嘅、 哦， 里面系最多 fiber 最多维他命。 咁妈妈有冇被你说服咧？ 佢就冇再去逼我食沙律。 佢有冇真系十五分钟嘅菜先？之后 呢、這个就有时啦，有时间一定会跟足我嗰套嚟做嘅咁样啦。 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同屋企嘅关系啦，始终即系你13岁女就已经有咁多唔同嘅成就咧。爹哋妈咪平时同你嘅相处系点样噶？ 特别系妈咪咧，佢系好 support 我去做呢一啲嘢嘅，而佢亦系即系。每一次比賽啊，好多時佢都會同陪我一齊去啊，或者就算而家大個咗我自己去，佢都會可能會幫我準備啊，或者會喺背後度支持我嘅。咁、另外就係、除咗爹哋媽咪之外，就係我嘅兄弟姊妹啦，佢都係好 supportive， 同埋成日會幫我嘅。例如我妹咁樣啦，雖然佢細過我兩年，但係佢都會去幫我做一啲籌備嘅工作啦。喺義工方面，佢亦會即係去幫我去做一個義工啦，喺實質嗰個活動裡面，或者係阿哥咁樣，佢之前。细个啲都有做义工，而佢就会帮我利用佢嘅人脉去联络翻，可能系一啲旧嘅 即係義工團體咁樣啦，咁就等我可以我籌備嗰方面係比較順暢噶咯。 係，咁佢哋對於你又有冇好大嘅期望咧？定係佢哋都冇乜壓力嘅？ 少少啦，咁因为爹哋妈咪都系医生，所以佢哋会比较大嘅期望、哦、就系想我读医，而我知道呢个都系爷爷嫲嫲嘅期望嚟嘅，系、 哦。你系医学世家嚟嘅，爷爷嫲嫲都系医生嚟嘅。 爷爷系咯， 哦， 同埋有啲叔叔咁样都系。 咁咪真系觉得，如果喺呢一个医学嘅成全当中，你哥哥咧，佢系咪都系想读医噶？ 佢哋其实已经毕晒业做紧嘢噶啦，但系佢哋就三个都两个哥哥同埋一个家姐，三个都唔系读紧医嘅，咁所以爹哋妈咪就更加想我可以大个做一个医生啦。 嗯，咁都 但系我都系有兴趣嘅。 O K， 咁最紧系你自己有兴趣，就唔系纯粹为咗屋企人嘅压力而去为咗呢个目标， 即系。细细个我已经对即系科学呢个方面会多啲探索咯。 嗯，哇，咁你都几多兄弟姊妹噶？你系一家七口？ 系系 系咯。咁平时个相处系点样样噶？ 嗯，其实好多时都系各做各嘅，但系有需要就真系会大家都会帮手咯。 系嗱，咁今次啦，你攞到呢一个香港杰出少年啦，你点样将呢个好消息带俾屋企人？同埋当时系点样知道噶？ 我记得嗰日其实我系冇乜好大期望，我知道有几个好强嘅选手都喺呢度，咁、然之后嗰日我纯粹系好 casual 咁去咗去 interview 完，然之后我就翻屋企，点知喺应该唔够五个钟之内，定系唔够两个钟之内，我已经收到电话话我入咗啦，系好快嘅成件事，系好似好 imagine 唔到啊，因为成件事系真系。我无啦喺屋企应该练紧琴，然之后收到个电话，哦，佢仲要打咗三次，我都冇听到添。 哎呀， 系啊，之后我就终于听咗啦，然之后就，哦，原来我攞咗，我嗰阵时系好惊讶。 嗯， 咁当时妈咪喺我附近嘅，我即刻话咗俾佢知，因为呢个比赛即系妈咪都帮咗唔少啦，即系可能系帮我去揾齐我所有 cert 啊，去帮我去即系报名嗰啲啦，都妈咪都一路有份帮手，所以我第一个话俾妈咪知嘅。 系咁，妈咪嘅反应系点啊？ 佢都系有兴奋有开心嘅，咁、但系佢又即系佢又唔会俾好大压力，攞唔到佢都冇乜嘢，但系攞到就佢会当系一个 bonus 咯，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其实每一次 interview 的 process 都是一个很好的 learning opportunity， 因为要学习怎样去讲嘢呢其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而我会觉得这些是从我不断去比赛然后不断去练习怎样去面对一班评审这样、然后从而去练回来 的。所以今次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都是另一个学习啦，是 啊，一定。 那么我讲一下其实今次拿到这个好的成就都是非常厉害的。怎样跟家人庆祝啊？ 我当时没什么特别庆祝。我是纯粹因为我记得那几天都是比较忙的，连续都有可能是其他的义工活动啦、或者嗰排就我应该是4月29号知道自己攞咗，但我知道6月26先颁奖典礼，所以我冇特别好去庆祝，都系温咗书先考埋试先。然之后，但我记得颁奖典礼嗰晚系好深刻嘅，因为系唔单止即系俾我识到好多人啦，出面嗰啲全部都系我嗰日喺颁奖典礼度认识咗嘅其他杰少啦，都有少少交流咁样啦。咁特别同埋嗰日晚宴咧，就有杰少嘅 organizing committee 为我哋准备咗一轮好丰富嘅环节，仲俾我撞翻比赛评我嗰个评审嘅，其实我初头唔认得，但系后屘真系都好多谢佢啦，佢俾咗我呢个攞奖嘅机会。 嗯，咁其实呢一个嘅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啦。咁最后啦，有啲乜嘢想同屋企人啊，或者有啲咩人你想特别多谢噶？ 最想同屋企人讲嘅就系多谢你一路冇反对我做咁多嘢啦，都好 supportive 啦。可能我知道有啲朋友嘅家长未必会俾自己个女去即系可能是做咁多义工啊，会觉得危险啊，但是你哋冇咁样去反对我，反而是比较 supportive 嘅，去俾我做咁多嘢去即系探索周围嘅环境。而另外好想多谢嘅就系我嘅朋友啦，因为喺我义工团体即系最一开始系最辛苦嗰阵时啦，因为未必有好多 connections， 又唔系识好多人，唔知点样去开始，系全部由我嘅朋友一路去帮我啦，同埋去同我一齐完成呢件事啦。或者就算系喺我其他兴趣方面咧，都一定，例如可能辩论咁样，都一定要靠我嘅朋友去帮助我，我先可以即系有而家咁样嘅成就。同埋最后就係老师同埋学校啦，俾咗我呢个机会参加杰少呢个选举，同埋都係一路去 在我由小学开始到现在一路给不同的机会我去学习，等我可以在今次的比赛这么顺利。 嗯，那祝你都成功啦，也都恭喜你啦，多谢你的分享啊。 多谢晒，拜拜。 喜雀又称之为报喜鸟，是民间入面最受欢迎的雀鸟之一。喜雀成为了民间一种表达喜庆的象征。不过喜雀为什么会被人称之为吉祥之鸟呢？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底蕴？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总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忘我的朋友，不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也同样向往，即使任意我也能够发光，一生整个无怨去闯，难道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追过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事天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喜雀招人怜爱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它是益鸟了。喜雀经常都会在山边、林边、城市村庄周围的大树、屋顶和庄稼地那里活动。一到清晨的时候，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到去旷野或者田那里觅食。但它们吃的是一些蝗虫、金龟子或者夜蛾的幼虫等等，这些都是植物和农作物的害虫，所以农夫们都是非常喜欢它们的。第二个招人怜爱的原因是因为它体态很漂亮。喜雀就不像乌鸦那样，而是在黑中透紫，黑白相间，会有灰色和褐色。它的尾巴亦都是它的身一倍那么多，行的时候为了保持平衡会摇头摆尾，显得非常之活泼。而且在活动的时候，它们是不会避开人类的，甚至和人类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非常之相似。最后，因为喜雀的叫声非常之好听、响亮、清脆，而且仲俾人一种开心的感觉，所以人都是非常喜欢它的。总之，喜雀不单只有靓的身形、好听的叫声，而且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就是带来喜庆啦。咁所以我哋应该要更加珍惜它哋、保护它哋，令它哋可以在我哋的生活入边继续带来喜庆啊！ 既然咁喜庆啊，同大家睇一睇个天气啦。今日咧热辣辣啊吓，咁啊 真系好庆， 系啊，真系庆啊，个人都庆埋啊，真系。 酷热天气警告， 系啊，热嘅时候咧就最好朝头早咧整杯冰冻嘅奶茶或者冰冻嘅咖啡啊。喂，咁啊，今日咧要美食博览啊吓，开始咯， 系， 即系唔知大家咧，即系大汗搭细汗咁样咧，唔知入去夹龙虾食嗰啲一蚊包 鱼咧。 系啊，你个嘢坏咗啊，咁样唔知会唔会今次唔坏咧？应该会嘅。 唔知又有冇啲新款嘅月饼咧？往年都系最期待有啲咩新款月饼又可以美食试试咁样。 系啊，好似文雪今年有松露月饼，咁啊唔知真系好唔好食？大家去试完话俾我哋听啦。 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星期四嘅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啊，道指咧跌18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6点啦。港股 ADR 咧就跌得多啊，跌288点，冇办法啦。啲大型科望股出嚟份业绩咧涨样啊，但系咧市场又唔多 buy 咯，咁所以咧你见到咧隔晚美股 JD 啦，即系包括系京东啦，跌5.5% 啊吓，咁啊腾讯啊都要跌啊，跌2% 到啦，咁所以一开出嚟咧贴市啲啊吓。新加坡方面的港股期指已经低水超过300点的。咁啊低水300点是什么概念呢？咁昨日港股呢就收报18329点啦。咁理论上呢好大机会呢就贴近个18000点啦，或者呢直情会穿埋18000点添。今日9:30开市嘅时候，咁散户们呢就有点心理准备啦，调节下自己嘅心情。好啦，咁啊唔止淨係股市嘅资讯嘅。咁啊神光第一线呢都有唔同嘅环节，包括有呢神光 Morning Call 啊。 冇错啊，如果大家呢都想透过大气电波我哋神光第一线节目入面嘅 Morning Call 呢嚟到去同屋企人啦、朋友啦表达一啲谢意啦、又或者想同佢讲一啲心底嘅说话啦，都可以呢打嚟我哋1872388，然后预约下个礼拜，我哋下个礼拜呢有期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过嚟预约定有啲乜嘢同对方讲啊。 係啦，嚟到八月中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继续生日嘅生日啦、结婚周年嘅继续结婚周年啦，咁啊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咧，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588，咁样转个头咧 ，Vicky 船仔同埋阿 O 咧都会一齐咧听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帮大家预约嘅。咁呢个时刻咧，一齐打下篮球先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今日咧呢一个环节咧，继续有啊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分享嘅。熊仔 Sir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同你讲下咧教练 train 教练，教练教教练，因为咧你而家都用好多时间咧，除咗教波之外啦，自己都有球员嘅身份咧，与此同时就系咧。教好多唔同嘅专业教练出嚟啊吓，咁啊，我想问一下咧，男总都有唔同嘅课程啦。与此同时，就系究竟零手全身啊，当你而家要 train 阿 O 做一个专业嘅篮球教练啦，我都想做教练，我想做 O 教练，咁啊，第一二步系点样做？系啦，熊仔 Sir 交俾你讲，唔该晒。 如果系以前咧，就通常都会一个答案嘅啫。咁咧，你留意一下乜乜乜網站，咁咧到時會有籃球教練班，你就去報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嘗試過去做先，因為咧有時我記得我之前做教練之前，其實咩牌都未考嘅，就好多時就去幫手啊，睇人哋點做啊，落手落腳去試下講俾人聽啊。呢個練習係要咁咁咁，跟住又帶人哋點樣做呢件動作咁樣。咁成件事咧就開始就學點樣做教練啦，真係。 依家就应该有啲唔同咗啦，熊仔 Sir， 好啦，咁啊，我真係想跟你学做教练啦，咁啊，应该点去操作呢？或者依家系咪有啲唔同嘅班呢？咁啊，讲嚟听下好唔好啊？ 篮球员做教练呢，首先要俾佢知道啲内容先，因为好多时我觉得呢，内容系对于一个教练去教一堂课呢，系非常之重要嘅。学完内容呢，就学教学技巧嘅，因为呢，你教嗰个内容呢，你自己做得唔够好嘅话，其实成件事就做唔到真系教练嗰个嘅效果啊！到最后就系你点样教人嘅态度啊，或者喺中间点样去引导佢哋，或者点样帮个小朋友慢慢行篮球呢条路变成梦想啊！咁呢样就系再后一步嘅嘢咯。我觉得耐性系无论如何都需要嘅，同埋你嗰个急才都好重要嘅，因为做耐性咧，你有耐性嘅话咧。佢哋發問嘅嘢，或者佢做得唔係咁好，或者做極都唔好，咁變相你唔會發問陣先啦。因為有時你一發問陣就影響到人哋，或者一啲成個球隊成件事就變到哇，大家就享受唔到籃球，你都唔享受唔到籃球嘅啫。其實，咁所以咧，你學識咗內容之後咧，其實個內容其實好多嘅。首先你要知道一啲可能最基礎就係、拍波、運球、射波、投籃一啲。最快聽完就已經可以掌握到，而佢之後就發覺，咦，係喎，原來咁樣就已經可以做得咁好噶咯。咁所以教練係咪一定要好叻呢？唔係，你要喺基礎嗰度好叻，即係個基礎嗰幾下動作做出嚟就係咁啫嘛。你做到㗎，我得你都得，咁成件事呢 佢會覺得啲籃球都唔係咁難嘅咁樣，只要我哋向住正確方向去做，咁就係嗰啲內容啦，咁樣咯。 嗯，咁啊，熊仔 Sir 打波都叻嘅，所以你應該可以 show 到一啲能力值啊，叫震攝一啲學生啦。因為自己都年輕過啦，有陣時跟一啲教練咧，你會覺得哇好悶，成日都做呢啲嘢，咁啊調翻轉頭，哇好戰術，永遠我都係做嗰個崗位嘅嘢，有少少咧唔掰教練嗰一套啊，咁就自己都覺得哇你都唔係好勁啫咁樣，即係特別係我身邊有啲再叻啲打籃球嘅叫做球員啦，或者同學仔啦。佢哋咧成日都会同啲教练闹交嘅咁样，系啦，好啦，嗱，呢啲关节啦，你又点样去诠释咧？你又点样讲咧？吓，熊仔 Sir， 即系关于佢哋有时会唔系同教练闹交，或者同唔系好信个教练咁。 系啊，系啊，嗰、那个信任度或者调翻转头，点样可以讲解到俾一啲后生仔听咧？喂，其实咁样打系对你有益处噶，咁样，但系有阵时大家都年轻过，你唔明啊。你唔明點解教練要咁樣做，係咪特登要制你啊，或者特登唔俾你出場啊，特登你明明可以射到，你射完之後跟住就鬧你啊咁樣，即係類似有呢一類嘅嘢囉，會唔會㗎？ 我覺得首先就係個教練個定位，即係香港好多教練個定位都唔係咁啱嘅，即係咩唔係咁啱，就係首先我哋嚟到做教波，我哋話俾球員聽，我哋唔係全部嘢都啱嘅，但有時好多教練都認為我係啱㗎啦，你聽我講就得㗎啦。嗯、即係如果我哋首先放俾所有人聽，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嚟呢度做嚟做呢個嘅工作嘅一件事。咁點話一件事呢？就因為做教練係需要有系統啊。即係我每次嚟嘅時候，大家你聽啦，呢啲內容基本上即係我哋教練一路都要增值自己嘛。即係我會去台灣攞一啲人台灣嘅系統或者其他國家嘅系統，或者我哋自己研發一個系統出嚟。咁呢個系統咧，其實每次都差唔多嘅。即等於你翻工咁或者一樣，咁所以咧教練需要有系統。其實呢啲嘢咧冇得拗嘅。如果教練冇系統，你就永遠就話你聽我講就啱噶啦。咁人哋梗係唔服啦。我本身係一個球員，我都係打開波，唔合理嘅嘢個感受就會個感受唔會假噶嘛。人哋感受唔好咪同你嘈咯，唔係叻與唔叻嘅問題。我覺得每一個球員都好好嘅，不過只係佢未熟習你嗰件事，或者佢唔理解你。咁但係如果係系統嘅話就唔同喎。如果是系统的话呢，整件事他就只可以跟做下做下的过程当中呢，球队和他个人呢都慢慢会进步，还有会有了一个模式，大家看的时候哇真的很有队形，我这队球队哇这队波好好，所以整件事就是都是来自教练怎样去建立一个的一步步的训练内容咯。 教练嘅过程之中又有啲咩得着啊？透过大电波同我哋讲解一下好嘛？ 如果我教练个得着咧，因为而家我去到唔香港全香港中学入边教，因为会有运动教练，佢哋唔一定系教篮球嘅，佢会教其他运动嘅。咁首先就要俾你知道点样去同人哋讲啊，即系每一句说话，我教嘅时候就话嗱，听住啊，我呢句说话讲完之后咧，你哋经常都要讲嘅，即系例如就话人哋做紧呢个过程，咁你一路围住个圈行。看下邊個做得最好先咁咧，其實你都冇乜點睇嘅，反正就只係就話有啲説話講出嚟咧，佢哋即刻會做得好啲嘅。成件事咧就會令到個氛圍都唔同。例如就喂啲 OK 喎，喂 keep住，一見到嗰個球員真係做得好俾心機，或者做得到你俾佢做嗰件事，唔好千祈唔好吝惜。OK 叻仔做得好，繼續大家睇睇佢做得好好喎。咁成件事咧。又是令到其他球员都希望哎快啲我都做好啲先，或者望一望佢之后佢又俾心机做。咁但係你见到又要再继续喎，继续赞喎，即係你唔可以或者赞一个见到好嘅你唔出声，见到唔好呢你就发脾气或者就冇耐性，淨係讲啲唔好嘅地方。唔好嘅其实佢哋都需要有时间去进步㗎嘛。咁所以你当睇唔到先，或者喺隔离企喺隔离。你企喺隔离就係需要佢讲一句说话，就係话继续或者再嚟。再嚟唔緊要，再嚟咁其實已經好好啦。到最後你乜都唔使講啦，叻仔，跟住 give me five。叻仔可以唔係讚佢技術噶嘛，可以讚佢嘅努力噶嘛。 啊，好好喎、啊，我都俾阿教練鼓勵到，一路聽住繼續啊 ，give me five 或者呢啲鼓勵嘅説話咧，其實。透过大电波听啊，我就咁听啊，我都觉得朝头早系获得到鼓励咯。咁同埋我都同你讲啦，我用呢一两年时间都想 pick up 翻篮球啦，见到我喺社交平台都多咗打篮球啦。等我搵一日啊，等我努力啲，打得叻啲，会一会你先，熊仔 Sir 好嘛吓？ 好，等你等你。 好，多谢你啊，咁啊，亦都多谢你咧，继续推广呢个篮球运动咧，入到社区入边啦。咁啊，今日多谢专业嘅篮球教练谢浩雄同我哋分享咁多。往后时间再请你多讲少少啦，唔同啊，关于篮球交流啊，篮球文化嘅嘢，好嘛？唔该晒，洪仔 Sir，Thank you， 拜拜， 拜拜，拜拜。 嗯，多谢洪仔 Sir。不过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翻啊。大老山隧道咧有汽车着火啊，往九龙方向咧，管道内嘅快线咧就重开啦，慢线咧仍然封闭，慢线仍然封闭啊吓。龙尾咧喺沙田医院啊，同埋咧沙砾公路啊，近住呢个愉翠苑嘅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咧。 陈慧琳有呢首作品叫做《谈情的价值》，同大家讲翻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1%，注意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户外工作嘅你咧，记得咧要歇多啲，同埋咧休息多啲，同埋注意天气嘅变化，同埋咧饮足够嘅水啊吓。 晨光追踪31。 谂到夜晚黑又有好电视睇，梗系要问下阿昌同大家讲下啦。早晨啊，昌！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 我哋先讲下铿锵集先。今晚系咩主题啊？ 今晚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本地精神病患嘅问题啊。咁啊，话说咧近月咧发生咗好多单嘅社区伤人事件啦。咁啊，令到好多市民都关注呢个精神健康问题啊。咁啊，俾翻少少资料大家先啦吓。根据呢个医管局嘅资料显示啦，原来喺2021年咧，全香港大概有嘅精神病患者咧，又喺医管局接受治疗咧，有成27万位咁多。咁但系精神科医生嘅数目咧，大概得几多咧？370位啫。咁啊，所以搞到咧呢啲精神病患者咧，同医生个人手比例好唔够啊。咁啊，甚至乎咧系多年嚟都低于呢个世卫建议。咁啊，搞到咧好多病患者轮候见医生嘅时间好长啦，长到点啊？长到最长嗰个咧要等成2年。先至可以見醫生一次， 係 啦，咁啊，所以有見及此啊，政府咧就提出咗一啲措施去加強支援啦。咁節目咧會同大家一盤點一下，數算一下咧，政府嘅提供咗啲乜嘢加強嘅支援。咁啊，另外啦，究竟精神健康服務咧要點樣去改良咧，先至真係幫到呢一班病友咧？咁啊，節目咧會同大家一一講下。咁啊，關心嘅朋友記得今晚7:35要睇《鏗鏘集》啊！ 好，阿昌，可唔可以麻煩你咧，同我哋講多少少咧？譬如話透露一下，當中包括嘅一啲，譬如話精神健康嘅支援有啲乜嘢㗎？ 哦，咁啊都有幾多下㗎喎？咁啊包括啲乜嘢咧？就係、是、原來嗰啲個案嘅管理經理咧，同埋嗰啲嚴重嘅精神病患者個比例咧，咁啊會比例咧以前係1:40，咁而家嘗試去咧將個比例咧縮翻細啲，等嗰啲管理嗰啲經理咧同精神病患者嗰、那個好似小班教學咁樣啊，等佢哋睇得佢哋咧密切一啲。咁啊，另外啦，亦都係嗰啲患者咧，即係病患者咧，處方一啲比較新同埋副作用少啲嘅藥物啦。咁啊，多啲去到改良佢哋嘅藥物，等到佢哋咧係揾到更加適合嘅一個治療方法等等嘅。 咁希望都最緊係幫到呢一班嘅朋友啦，希望真係可以提供嗰個人手嘅比例啦，咁都希望可以盡量咧貼合得到佢哋嘅需要嘅。咁好啦，去到10:30咧又睇精情咯。 冇錯，咁啊，《精情》咧，咁啊睇過，大家都知道啦，係一個大型嘅紀錄片啊，係由呢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同埋呢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聯合製作嘅。咁啊，今晚咧同大家咧去認識一下國家裏邊嘅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就係、是、呢個醫保計劃。咁啊，醫保計劃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因為都有一段時間嘅。咁啊，一段時間到點咧？國家就話要改革一下呢個醫保啊。咁啊。當中係點樣改革嘅方向呢？今晚精情會同大家睇下。咁我透露少少先啦。原來就話從呢個醫保佢哋一個叫目錄啊，醫保嘅目錄調整啦，到藥品咧佢哋集中採購啦，同埋啦，原來咧佢哋想試下打通咧呢個異地就醫啊，因為國家好大噶嘛，咁係你係一個地方嘅人，咁你只能夠喺個地方睇病啦。咁啊試下打通呢個異地就醫啦。另外啦，咁啊醫保基金嘅控費等等，都係呢個醫保改革嘅一個方向之一。咁啊當中咧，今晚嘅節目同大家了解一下啲細節啦，認識一下咧。當局點樣回應國民嘅實際醫療需要嘅？咁啊，關心嘅朋友記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精情啊！ 哇，完全真係關及到大家咧心理同埋生理嘅健康啊！由國家嘅呢一個醫保嘅改革溫度啦，去到睇翻就係7:30嘅呢一個鏗鏘集咧，講下醫生咧就關注翻精神嘅健康嘅，都真係非常之多精彩嘅節目。多謝曬你啊，昌！ 冇客氣啊！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就再同你倾偈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提提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因为实在系好紧要啊吓，今日热到好犀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各位老板亦都喺时候咧关心下你嘅员工咯噃。 系啊，真系户外工作咧，有阵时都真系多少少休息嘅时间啦。 系啊， 你有好嘅员工咧，先有好嘅产出啊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旅游巴朝早近九点在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出口附近冒烟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事件之中无人受伤。受到事件影响，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一度全线封闭，现时快线已经解封。运输署呼吁市民留意九巴服务仍然会受到影响，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隧道，例如狮子山隧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九点二十分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之中工作而引致中暑。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山火增加至110人死亡，州长格林警告遇难人数可能增加一倍。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下个星期一会前往当地视察，与救援人员、幸存者和地方官员会面。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预计救灾行动会持续四个月，又指拜登已经批准夏威夷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报销一个月救灾工作费用的请求。管理局又说，联邦政府至今向受灾家庭发放$2,300,000援助，并批准1,300多个援助登记。新加坡警方拘捕10名外国人，涉嫌伪造文件和洗黑钱等的罪行，涉案财物总值大约10亿新加坡元，相信是当地近年来涉款金额最大的犯罪活动。新加坡警方在接获情报之后，星期二在全国多地展开行动，拘捕九男一女，年龄介乎21至44岁，他们原籍福建，当中3人是中国公民，其余人士虽然持有中国护照，但是国籍不同。警方怀疑他们是海外诈骗和网上赌博集团的成员。警方已经对94个资产和50架汽车发出禁止处置令，总值超过8亿1,500万元，以及查获超过35个涉案银行户口，余额超过1亿1,000万元。行动之中亦都检获名表、首饰、金条等物品，以及超过2,300万元现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1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3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8跌7蚊，阿里巴巴86.5跌2.75，友邦保险68.45跌1.4。中国平安46.1跌1.35，比亚迪股份223.2跌7.2，可以自家22.45跌5.5，盈富基金18.42跌4.3，建设银行4.05跌7仙，京东集团134.5跌6.1，恒生中国企业63.2跌1.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46.47，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5，人民幣7.299，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3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31,317点，跌449点。港金报17,670元，系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19美元，卖出1,8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大老山隧道嘅车辆着火事故。咁现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仍然封闭，而快线就已经解封，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咁但系九巴嘅服务系仍然会受到影响，驾驶人士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隧道，例如系狮隧出翻九龙。咁现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分别排翻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渔翠苑。另外，东隧会喺8月27号早上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喺东边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车多，龙尾喺丽业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缓慢，龙尾分别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在大型车辆的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起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初出道的时候她都是一位少女歌手，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成熟不少。 Charlie XCX来自 Barbie 的作品。电影咧中唔中意咧就见仁见智啦，但系里面呢一个原声大碟咧，每一首歌都系咧流行作品，每一首歌都上榜啊！呢个礼拜嘅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peed Dri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喺每一个时代，城市都会有佢哋独特嘅流行文化。而香港的流行文化又是什么？ 电视节目《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 今集专访新媒体年轻创作人，分享网络直播新潮流。 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有我苏杰吴海欣同你声音导航。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嚟啦，星期四嘅早上9:41接通听众朋友电话咯。早晨，早晨。 Hello Ada，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早晨 Ada， 你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 食咗啦，唔使你提啦。我听住你哋做节目一路 dip 个早餐啦， 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真系系啊， 系啊，咁就好啦。平时 Ada 你中意食咩早餐噶？ 哦，十隻蛋咁樣樣啦，有陣時番薯啦，咁樣樣咯。 咁健 康 咯， 好健康喎、 啊。 係 啊，要 keep fit 啊嘛。 係，我要 keep fit。 我聽你把聲都 keep 得好好啦、啊。 健美小姐嚟嘅喎，你應該係 嚇？唔係 啊， 我就嚟集七㗎啦。 哇！唔緊要啊，我哋頭先咪後先講有啲。女士啊，去到五六十岁啊，成个少女咁样啊， 我估你都系， 系啊， 系啊，咁多谢你啊， 同埋听 Ada 把声咧，应该都系开心底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我其实咧，我就谂下，我都就嚟踏出啦，咁就好开心咧，就即系有几位姊妹陪伴我，即系咁多年咯，咁我就借呢个机会咧，今日咧系阿妹妹正日生日， 哇，生日快乐！ 是啊，我妹妹叫 Shirley， 咁我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咁样样咯。咁咧下星期24号咧，我就另外个四妹夫咧叫 Brian 啊，佢又系生日快乐喎，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话多啲靓话，祝佢退休嘅生活咧就充实开心啦。总之大家日日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 画家嚟噶 ，Brian 系画家嚟噶。 佢唔系，系即系佢自己喜好，但系佢画得好靓噶。 佢画咗啲咩风格噶？ 系咯系咯。 佢有时去完旅行咁就睇住啲影翻嚟嘅相又可以画啦。咁画完咧佢又上色啊咁样样咯。咁佢因为俾我哋睇咧都好靓，我其实好中意嘅，我唔敢问佢攞幅画。 好叻喎，唔使唔敢，唔紧要嘅。啲画家咧好中意人哋咧欣赏佢嘅作品嘅、啊，你试下问啦。系啊，佢可能俾你啦。 如果佢退咗休咧，咁我就即系想问佢啦。咁、如果佢听到咧，佢可能唔会托我手踭啦。咁就 系啊，好啊，啱啊， 咁有诚意。 系啊，喺电台打开口牌，你都系算叻嘅 Ada 咁啊。嗱，除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Ada， 哎呀，咁样啊，咁样其实咧，嗱，做咗咁多年姊妹，我知道阿妹咧有阿妹夫锡佢啦。咁、其实就多几个家姐锡佢咧，咁应该佢会幸福好多噶噃。 系。 系咯，咁咧，咁咧，我就琴日咧就同阿妹妹就系饮茶，就几姊妹饮茶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嘛，咁样贺佢啦嘛，咁我就问佢，我话我听日咧会点唱啊？你想听咩歌啊？咁佢咧就话佢想听真的爱你，咁佢亦都话咧想点唱埋俾佢天上，即系我哋咧天上嗰个妈妈听咁样咯，因为即系感谢妈妈。照顾咗我哋咁耐咯， 你哋好多个姊妹噶？ 哦，我哋五姊妹咯。 哇！ 不过咧，就大嗰个系阿哥嚟嘅咁咯。 哦，咁咁多女仔围住哥哥一齐成长，你哋以前咪好开心？ 系噶，咁我今日生日嗰个妹妹系最细噶嘛，所以咁多个家姐锡佢咁。咁你话佢幸唔幸福啊？ 梗系幸福啦， 福啊、 最开心啦，系咪？咁诶、 啊， 平时系平时食饭都好多人噶咯，人多势壮噶，你哋系嘛？ 正係我哋個代都一圍台啦，咁如果呢一個咁有兩三個小朋友，咁咪兩圍台都坐得好密噶咯。 哇！新年梗係好熱鬧噶啦， 係咯， 派利是都派到手軟啊， 連拜 係啊，派得是福，食得是福， 係咯，幾開心啊！ 係啊，派利是真係驚派漏噶，咁我咪一路數咯，派大嗰個先，第二嗰個先，第三個先，咁樣派落去咯， 係啊， 怕咪漏咗啦嘛， 係 嘅，唔會漏嘅，只會派多。不过太多咧都系福气嚟嘅，啱唔啱啊 ？Ada， 好喂，你哋会唔会有啲家族旅行啊 ？Ada， 即系话哦，同埋阿妹啊、妹夫啊或者哥哥一齐啊，我哋去周边地区去玩下先，或者依家好兴又话，唉，想去深圳啊，过澳门啊，饮饮食食啊，有冇呢啲团噶吓？ 我哋個別就有，就成團人咧就好難集就嗰個時間咯。咁分別我哋五姊妹咧，我真係好好彩喎，都可以分別阿哥啦，同埋分別三個妹啦，都分別同過佢哋去旅行嘅，或者自駕遊啊，咁好去過好多度地方噶啦，咁樣咯。 最好玩係邊次去邊度啊？ 最好玩咧就係同呢個五妹嗰個仔咧，阿海明佢咧就揸車自駕遊去沖繩， 哇！ 好開心喎，沖繩飲飲食食，藍天白雲又好天氣，係嘛？ 係啊，又燒嘢，即係燒牛肉嗰啲啦，拉麵啊咁嗰啲咯，咁樣咯， 諗到佢開心開心啊！咁啊，希望你哋成家人咧繼續都係開心。今日咧好有心啊，點一首歌咧就俾媽咪聽嘅，《真的愛你》嚟自 Beyond 嘅作品，一齊聽歌好嘛？多謝你支持我哋節目，好，拜拜， 多謝 Ada， 拜拜， 拜拜。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有得去旅行啊，当然喺其他地方饮饮食食啦。不过咧、其实咧识得整咧、都真系咧好有口福嘅，系咪啊？ 冇错啦，琴日咧我咪讲咗啲肥腻嘢嘅，今日我讲翻啲健康嘢， 平衡下先好啊。 平衡下，咁呢个系个甜品嚟嘅，好简单嘅，即系加明咧可以做俾小朋友食啦、我哋亦都可以咧攞嚟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得嘅， 甜嘅早餐 嗱唔系。听埋先， 哦，好，系听住 听住，其实咧好简单，材料就系只需要热水、冻水、麦皮、鸡蛋。冇，如果你真系想甜啲咧，后尾加糖。咁我讲咗点样做先。首先咧就系麦皮同埋一个热水，就系一比二。你用几多嘅麦片啦，你就攞两份嘅热水。咁就将啲麦皮咧搞到佢咧结塌塌啦。结塌塌嘅时候就要攞翻冻水，用啱啱嗰个一比二嘅二嘅比例。冻水落去。咁你系搅啦，搅翻匀佢啦，然后落两只鸡蛋落去。继续搞，然后有冇做过日式嗰只蛋卷啊？ 有啊， 系啦，就用日式蛋卷做嘅方法，就系、是、做倒落去啦，倒一茶匙或唔系一茶匙好少 啊，一汤匙 系啦，一盒倒落个 pan 度，咁啊煎到咁上下就卷起佢，然之后喺另外嗰边咧又继续落啲蛋浆落去啦，然后咧就整成一个蛋卷形状，卷起咗之后咧切开。一嚿嚿，咁如果你话啊，我想咧多啲口感嘅，香脆啲嘅，咁你卷起嘅时候咧，喺表面再煎耐少少，焦香啲嘅，系啦。咁如果啱啱咧，嘉明就话如果想要啲甜嘅，到最后就可以撒翻少少砂糖上去，咁就搞掂啦。好简单，小朋友咧，如果你话啊真系想健康啲，咁咪唔落糖咯，到最后，咁其实就已经可以食到麦皮嗰种嘅香味同埋蛋香味咯。 系 咁有纤维， 你真系要试下整，好似真系。几简单喎、啊， 真系得，我又真系有一个整日式卷蛋嗰个方方形嘅 pan 嘅， 系啦，咁就真系 攞翻出嚟用先，封咗层啊，攞翻出嚟用。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啊，我哋讲享乐咧，琴日都真系几开心、啊。 琴日我同嘉明去咗无独有偶去咗一个活动，咁、那个活动咧就其中一个运动品牌啦去做啦、就有呢个咧蜘蛛仔啊，即系呢个篮球界 NBA 嘅球星啦，系咯。 Jonathan Mitchell 系啦，阿米曹啊，系啊，叫你米曹，唔系米曹啊，咁啊，即系佢都。有參加個入樽賽啦，亦都喺猶他爵士隊咧打得幾好嘅一個成績嚟嘅。 佢都真係好中意入樽嘅，我之前咧都有少少研究下佢嘅賽果啊、戰績啊咁樣真係對唔住，睇佢入樽係最好睇嘅。 係啊，Donovan Mitchell 之前都有打美國隊添啊，直情代表埋美國國家隊啦。其實咧今年咧成日話冇乜 NBA 球星嚟啦，嚟下嚟下咧都嚟得幾多嘅。 係 對上一次咧連拿特啦又嚟咗啦，呢個手錶佬啦，我哋被譽為 Jeremy 有嚟咗。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头先讲嘅 Donovan Mitchell 咧，嚟紧有机会咧就系韦迪咧都会嚟埋香港，即系闪电侠韦迪啊，都会嚟埋香港啊吓，咁亦都系篮球迷嘅一啲福气啦。其实咧，琴日去呢个活动咧就好盛大，因为佢有三层嘅，第一层咧就系俾啲记者媒体做访问啦，第二层咧就系做啲好得意嘅，譬如佢会俾你穿下啲珠链啦，系嘛？ 哦，而家好兴嗰啲系嘛？ 系啊，做啲手作嘢啦，跟住我哋就揾咗一张咧三角形嘅乒乓波台啦，因为佢嘅品牌都系呈现呢个形状。 我觉得好得意，因为我有睇你哋嘅 story 啦。哇，三角形嘅乒乓波台系真系第一次见，你哋系三角形咁样打。 系啊， 其实可以系好多位嘅对手同步打，你可以即系六个对赛都得嘅喺呢一个设计上 面。我想玩啊！ 系啊，有机会噶， 可 以啊，系啊。 唔知佢正式开铺之后张台仲喺唔喺度？ 应该日日都开紧铺嘅，其实佢应该。琴日系一个最大型嘅 launch 啦，咁其实佢都系做生意啫，啲运动品牌嘅嘢系咪啊？咁第三层就揾咗啲 DJ 啊去打碟啊，或者有啲 hip hop 嘢睇咯， 有啲街舞嘅表演啊，咁亦都会有啲即系全都系运动品牌咧。寻日我哋咪讲过瑜伽裤啦，啲运动服装其实都系一个比较贵价钱嘅一个导向啦。咁都有啲唔同嘅健身教练啊，佢哋咧会将融合喺音乐入边嘅演出咧，都一次过寻日即系 show 晒俾大家睇。 琴日都几多叫做 KOL 界嘅盛事啊！我估咧超过100位嘅，即系香港顶级 A grade 嘅 KOL 都已经喺晒度噶啦。 亦都即系我自己觉得咧， 即系唔系我同嘉明啊吓，我同嘉明咧系负责去睇下嘅啫， 去观摩 感受下。 咁你哋系。 电台嘅 A 居嚟噶嘛？ 电台哇，好叻啊！你睇船仔依家好叻噶，讲嘢系啊，好系啊！我哋下次去啲活动带埋你一齐去先，系啊。 阿 田， 请你食早餐。 等你成为呢个 A 居嘅 KOL， 到时唔好唔记得我哋啊！因为佢哋咧新时代奋进者咧， 奋斗 者系啊。唔系，我想你哋成为新时代奋进者，因为有进步啊，系啊，系啊，唔系净系奋斗噶啦， 奋斗完之后要进步噶。 我哋咧做电台唔系做内斗嘅，我哋要做进步噶嘛，系啊，需要 upgrade 啊，要做 2.0 啦，咁啊可以开多集新时代奋进者啊，系啊，我哋国家都要进步啊，兴盛啊吓咁样。咁咧，你哋都有好多网红喺入边噶嘛，我见你哋其他同事啊，尼姑啊、南美啊，即系做你哋嗰个190遇到190嗰个嘢咧。是啊，咁啊好多噶嘛，咁所以咧，你哋都要朝住呢个方向迈进，好嘛？ 好啊，即系曾经去过呢一个现场，见证过一班嘅 KOL 系点样样影到佢哋啲咁靓咁型嘅相咧，即系自问冇呢个能耐， 系点样噶？可唔可以教我哋啊？ 嗱，即系我哋一般正常人咧，埋到去咁所谓打卡位啦，咁咪即系正正常常企喺度影张相咯，系嘛？即系都系好简单嘅一个正常 pose， 可能啊呢啲比较型啲嘅，整啲忧郁样啊， 插下镜 头啊，系啦，可能又会揾下个面光嘅方向点样样，咁都算啊。但系对唔住人哋嗰啲，即系所谓 A 居有个 tick 嗰啲咧， 系啊， 我相信唔系俾钱买嘅 tick 啦。 系啊， 佢哋嗰啲真系可以瞓喺地下啦。 系啊， 但系型嘅，又或者咧坐咗人哋平时会系收钱嗰个收银台啦。 系啊， 又甚至乎咧系会有好多唔同嘅 pose 咧。哇，我真系～原来你咁样样影出嚟嘅一张靓嘅相，原来真系需时可能要五分钟嘅。 你有冇即刻想啊？其实嘉明，琴日咧我哋有啲其他 artist 朋友喺度噶嘛，咁、我即刻想问，喂，嘉明，想唔想帮你影下呢啲相打卡？佢话诶，唔好啦，唔好搞呢啲嘢嘅咁样。不过咧，琴日咧 ，Body 咧拍嗰个乒乓波片嗰啲咧，都系啲大网红嚟嘅，系啊，卡姐破嚟拍片，原来今日我真系几唔好意思， 卡姐。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又想见佢啊，系 啊， 啊，但我想见你多啲，孔奕璇，你都有潜质，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 系 啊， 啊，你见卡姐拍嗰啲片，你跟住拍，着翻同一样嘅衫就得噶啦。 系咪？ 你有潜质噶， 人哋靓过我咁多。 系 啊， 啊，我见佢。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 系啊，卡姐最出位就系嗰个泳衣系列啊嘛。交俾你啦， 原 来 系 呢、這个蓝色泳衣系列啊！ 喂，但系都可以讲多少少另外一啲嘅观察啦，譬如或者睇翻原来啲咁犀利、咁顶级嘅网球明星嚟到香港，佢哋会做啲乜嘢嘢嘅咧？呢个快闪旋风式嘅访港时间，即系佢今日都走噶啦，其实咁、都问过佢，你嚟香港有啲咩想玩啊、想做啊？咁一般我哋做一啲即系外国明星访问，佢哋其实都唔系好知喺香港有啲咩好做。 系 试过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佢寻日都已经搭过船噶啦，都曾经游过维多利亚港噶啦，咁之后今日。会想做啲咩咧？佢未知，不过咧应该就会有可能咧，再喺尖沙咀一带又出动一下咁样样。 佢、会唔会好似上次另一位热火嘅球星咁样，突然间宝马山嘅街场篮球场嗰度打波射波咁样，想贴地啲咁样？ 因为居民咧都有问啊，咁其实你篮球明星嚟噶嘛？你咪真系日日都打波噶？咁佢话佢真系有噶，就算嚟到香港，佢都会手痕，都想打波噶。咁所以各位平时打开街波嘅朋友，留意下会唔会突然之间，你咪就系、你咪就系蜘蛛仔， 即系除咗，即系话除咗篮球场会遇到姜涛咧，即系而家可能会遇到 会啊，篮球明星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有机会有啲香港嘅篮球迷可以野生捕获呢个 Donovan Mitchell 啊吓，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个头有风 show 快活人啊。